香港事态的立场和措施。报道表示，北韩全力支持中国，包括党和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香港繁荣稳定采取的立场和措施。发言人说，最近外部势力赤裸裸地企图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损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朝方对此表示关切和反对。发言人强调，朝方的原则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容许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破坏中国主权、安全和一国两制的行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台风罗莎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朝早十点，罗莎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5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13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7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8点，升43点。今日会有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6，升4.4；汇丰控股59.2，跌8毫；港交所240.4。跌个八，友邦保险76.25，升4.5；盈富基金26.7，升5仙；中国恒大18.48，跌5.8；建设银行5.75，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9.444，瑞士法郎8.068，澳元5.325，加元5.931，新西兰元5.076，欧元8.7905，汇百日元对港元7.437，汇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6。港金现价报1402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51美元，卖出1497.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23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噶，就系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23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较早前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咧就慢车噶，咁留意啦，就是、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啦去红隧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周圍都冇人，就全部封住咗架的士咁樣。跟住仲有警察哥哥就叫你停啊！你做咩駛入嚟呢度啊？咁司機都話佢唔知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都 係咪警察嚟㗎？你睇清楚。 佢係著住制服嘅，有冇委任證我就唔知啦。咁樣睇唔清楚，我隻眼唔好啫，睇得曬咁樣。 好難好難好難搞嘅。 所以跟住咧就發現原來咧，即係明明 book 咗個地方喺金鐘度食飯，跟住但係其實根本就喺嗰段時間裏面冇人可以去到金鐘嘅。咁我咪喺嗰度行翻去上環咯。 都唔得啊！ 哦，唔得啊！我自己都行唔到去金鐘啦。係啊，我就喺嗰個位，佢就要我落咗車。 取消咗嗰個 轉場咯， 係啊，轉場咯，轉地方咯，係啊。不過即係見到朋友第一句都真係即刻佢哋會問嘅。 Are you OK？ 香港咩事啊？ 係啊，我及嗱，你話你食飯都有得轉場啊？ 有，我嗰啲好小事啫，我嗰啲就 我屋企冇得轉場噶嘛，即係講緊即係唔係嗰個轉場。我外母屋企本来就喺港岛东，佢仲要喺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小福建之称嘅嗰条街，去到鲗鱼涌嗰头嘅。今日琴日因为一早大家都知道嗰度话又会有港岛东游行啦，不过后来俾人取消咗，就变咗集会啦。咁亦都已经收到风咧，就有唔同嘅乡里咧要嚟到香港度聚旧啊嘛。咁我琴日已经同老婆我话啊，我话去唔去翻唔翻外母屋企好咧咁样。 其实琴日就会避咯。好多人會選擇避，譬如我就係住嗰頭啊嘛。係 咯 ，even 我最近個地鐵站，琴日都一度封咗啦，咁樣。咁所以咧，去邊咧，其實都真係諗過度過啊嘢。 但因為琴日我有另一個諗法喎，就係話 見識下。 唔係見識下。第一，咁你點避啫？你咁耐冇翻去外家嗰度啦，呢個第一又有啲講唔過去啊。 但你又喺度唔係，因為你知啊，你都係一家大細舉家噶嘛。 但係喺屋企咪諗住嗱，喺屋企應該安全啦。咁跟住我係點樣諗咧？我就嗱，老婆有咩比喺福建同乡聚集嘅时候，匿埋喺个福建人屋企更加安全 哦，我唔知 你系咪先？ 咁关事，即系你本身个屋企都喺嗰度噶嘛？ 唔系系咯，即系你话如果你真系要惊嘅话咧， 你从来都即系你就算你咁多年喺你外母度都唔会咁谂。 唔系系啦，唔系即系唯有咁样谂，因为你都要去噶嘛。但系其实系惊咩咧？就惊话喂，当我哋全部匿埋喺民宅，喺住宅里边，喺民居里边。咁但系如果出边唔理咩事啊，总之琴日个炒饭炒窿饭啦，定系嗰度啲人因为好想食炒饭而争啊，你唔知咩事。如果有争执嘅话咧，咁而家例牌有催泪烟噶嘛，咁到时会唔会传入屋咧？即系嗰我外母屋企嗰啲都系普通嗰啲，即系就喺对住条街噶嘛， 大街隔篱。 系啦，老老实实你真系惊噶。 都有呼吁叫大家闩窗。 闩窗都入噶嘛，而家真系闩窗都入嘅，讲真嘅真系。 即系咧，我哋从来都知道噶嘛。 好惊啊！真系。 走火警嘅时候，要大家要有啲嘢做下噶嘛。 攞湿毛巾咯。 湿毛巾摄住喺嗰啲窿罅罅门罅嗰，咁而家咪攞条湿毛巾摄喺窗边。如果真系担心 你谂下，真系咁样，我喺自己屋企度咧，琴日我真系认真谂过喂。我话点咧？如果唔翻嘅话，又即系好耐冇翻去。但如果翻嘅话，得唔得嘅咧？咁样 结果你有冇？ 结果都系翻咗嘅。 咁但系问题，你又挑战另一个问题，就系去泊车。你有冇啲担心啊？今次 泊车咧， 我 谂 嗰头冇乜人去咧， 冇乜人去噶啦， 泊车噶。 系啊，你都唔怕噶啦。但系真系你唯一就系担心话，喂，究竟点样喺嗰条路边度你行走啊？点样咧？所以我琴日都被逼咧，就着咗第二啲颜色嘅衫咯。系真系，我都承认咧，你真系唔惊都唔得。所以你咪唯有唔敢着你自己心仪嘅颜色咯，因为你知道嗰度有啲乡里见到嗰啲颜色佢唔中意噶嘛。 咁但系你有一家大细， 所以咪 话 唔想咯。冇噶，喂傻噶嘛？ 咩啲 乡 里改咗颜色？琴日好似 系唔系？所以咪但系你知道佢唔中意嘅都系嗰只颜色嘅啫嘛。佢就唔中意嗰只颜色，跟住你话佢哋就唔中意炒窿饭咯，炒到有饭焦黑掹掹，佢哋唔中意咯。所以琴日即系如果你话嗱，头先我哋头先一路讲嘅。都真系同任何政治无关，系真系。喂，我讲我琴日翻屋企聚会，阿祖系去金钟食饭，我啊琴日真系翻去同外母家庭落。 嗱，本来我礼拜 真系焗住你，唔通你话你唔好翻啦？你如果你去翻咧，你就自己搞搞震咯。喂，咁仲得了？唔通我叫我外母搬咧？ 我约我阿妈系礼拜六嚟我度食饭嘅，因为我阿妈住大埔，所以佢哋就唔够胆出街。跟住咧就星期六嘅时候咧就留咗喺屋企，系啦。咁跟住琴日谂住过嚟嘅有嘢，跟住佢哋都话唔过嚟。 所以 我觉得而家你话咧，究竟呢啲嘢点样影响到大家日常生活咧？其实已经系唔使话我哋有啲咩咁特殊嘅背景先会经历到，因为而家讲紧系区区都会有唔同嘅混乱出现啊嘛。 同埋我谂最紧要嘅咧，就是豪仔你已经有一个好良好嘅优势啊，因为你有车。 系， 如果冇车嘅朋友，你谂下，如果你住喺太古，你落嗰条楼梯，唔知会唔会俾人拱咗落去噶？啊，又或者如果你去到嗰啲葵涌啊嗰边咧，哇！琴日喺个地铁站入边啊，哇！你睇唔睇到嘢噶？真系拨开云雾见青天，可能先至见到嘢啊！ 我想话咧，我有少少幸运之神眷顾嘅，因为点解咧？我琴日夜晚终于走嘅时候咧，一路都冇，琴日冇做过任何嘢啊！琴日我收个工，仲带埋只狗去睇完医生，再翻去家庭团聚食饭，落仲要落楼下嗰度食完饭之后咧，一路都冇做过任何嘢，就走啦。 你仲落都去食啲其他嘢啊？ 系、哦，因为我都系向鲗鱼涌嗰个方向，哦、即系你可以话系向太古嗰个方向嘅。 嗯，咁、 因为你谂唔系啊，因为开头收到个信息，总之。佢哋中意喺北角個廚房度炒飯啫嘛，嗰度有個皇宮，佢喺嗰度，咁我避開你都算啦，我自己食飯啫喎。去到鲗魚涌太古個方向就擘開走咗啦。但係點解我幸運之神眷顧咧？去到最後走啦，即係夜難人靜走咧。我諗大概唔知十點鐘嘅時候咧，咁走嘅時候咧，咁就真係有啲想睇下喂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我哋由鲗魚涌就本來可以直奔條天橋咧，就喺東廊度走嘅。咁我哋都真係好想關心一下我哋普通市民究竟琴晚點就去咗北角。嗰度一路行咧就冇嘢嘅，走嘅时候就见到有啲冲锋车啦，但佢又唔系当 roadblock，总之佢又唔会截，又唔会拦，系喺马路度驻守嘅啫。咁一路行一路行，咁啊冇嘢，沿途咧系见到咧喺路边咧无端端有班人聚集，系有啲动作，但系因为争紧车睇唔到咧。但系我同我老婆讲就话。睇嚟都應該冇事啊，係有啲零星嘅呢啲小衝突啦，又經過地鐵站，我哋立過曬地鐵站，所以話幸運之神眷顧，因為翻到一睇新聞，我諗喺我哋離開，我諗啊最多半個鐘之內，就已經大家見到今日嗰啲好恐怖嘅畫面，哇！所以。你头先你话系噶，真系小腐碌噶，我真系几次都系即系早五分钟、早十分钟咧。但系呢种腐碌，咁而家系咪我哋唯一嘅护身符咧？真系林真唔知道，你已经系乜嘢都唔做，即系再要重复一次啦。我哋全部行程都系家庭活动， 系家庭活动， 你都已经系 朋友聚会、家庭活动， 你都已经系担心得咁紧要啊！真系，我琴日见到你话葵芳嗰度咧，我望住，喂嗰、那个商场。成日行喎， 系啊，嗰、那个商场出咗名，隔篱个商场就系咧，女士们啊，除咗你八十岁唔好俾包饭佢食之外，就系八十岁之前唔好俾自己一个人去行 啊，因为实在太啲嘢太平，太多嘢买啦咁样。 系啊，真系原来而家你如果要家庭乐咧，你都要。拣边区先有得家庭 咯，上个网望一望先咯， 真系要上个网望一望， 睇即系而家去到边度，系有啲咩混乱咯。 我谂焗住即系就 安全紧要， 唔系安全岛都唔够安全，我谂真系咪离岛咧？即系要去到离岛，我谂要揾翻嗰啲咩黄嘉欣咁远咧，喂，应该嗰度捉鱼就安全啲啦啩。 希望 系咪会咁样？ 但系唔系想咁咯，系想就咁落街买到嘢食噶嘛。 系啊，真系想落一落楼，即系几时可以轻松松地落街食到饭买到嘢。而唔使即係咁驚啦。 每一日睇完新聞之後，嗰晚係會好容易地瞓得著嘅。其實都好似一個好大嘅奢望啊！ 係啊，所以如果你話我第一隻我哋希望送呢隻歌就 Imagine， 但係人哋嗰個歌詞本來好宏大噶嘛，又話要地球冇衝突啊， 我哋渺小啲嘅 諗法，渺小啲啊，落街安全，翻屋企食飯安全。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ashe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现职陆行侠项目及行政助理的张冠杰，究竟你的工作包括了什么啊？ 回收是其中一个项目，再升级再做整成一个肥料派回给本地的农庄。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的奋斗故事，8月13号起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师兄祠堂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 今年劲啦，以动感舞蹈做主题， 表演嘉宾包括有 Sharona 黄淑曼，还有戴祖儿，另外当然有天堂鸟 Feature Bingo 啦，另外还有 Misha 叶巧林。 喂，你哋两个听到系咪好心动啊？ 哇，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你都想杀出入场证嘅话，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Made in Hong Kong 同埋 Give Me Five 嘅节目内容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听到刚才宣传声，大家都知道咧会有一啲活动，可能会派发一啲入场券。 系啊，咩可能会系直情有啊？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话，哎呀，大家听众等一阵，我下个礼拜都会送噶啦，嗰啲飞系啦，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啊！咁啊，8月30号下夜晚7:30咧，就会喺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系啦，呢个 round 又到我哋送飞啦。咁啊，但系都要答啱一条题目咧，你先至可以到最多4张入场证嘅，题目就系、是、举行嘅日期究竟系几时几月几号咧？ 头先都讲咗一次噶啦，亦都可以讲下我哋嘅演出单位、好唔好啊？主力分享嘅咧会有轩仔张敬轩啊，另外仲有阿坤哥啦、黄淑曼啦、戴祖儿啦、阿吴嘉希啦、叶巧林啦、B.O.P. 郑欣宜、黄子轩、嘉燕妈妈，仲有 Mira 都会出现嘅当日。所以大家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18723888，18723888咁。成功登记的听众记住你们需要在8月24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6:30的期间携同着你的身份证明文件来到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就可以领取入场证的。 是啊，记住了，我们的题目就是究竟当日的活动是几月几号举行呢？ 是啊，这个就是 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 Oh, oh,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昨晚在港铁太古站的扶手电梯追捕示威者期间，现场所见有警员近距离向示威者方向开枪。民权观察成员黄浩然在本台节目形容，有关行为是将人当活靶发泄，认为当时警员数量众多，徒手都能够将示威者制服。他认为当时场面混乱，警方的行动容易令示威者在扶手电梯跌低，造成人踩人。另外，警方昨晚曾经在港铁站内怀疑施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黄浩然说，在室内施放催泪弹非常危险，因为当催泪气体累积到特定浓度的时候可以致命。他批评警方滥用催泪弹，认为警方用长盾向前推进已能够做到驱散示威者的效果，不需要使用进一步武力。本台一名新闻摄影师助手和一名英文新闻组记者昨日在北角英皇道遇袭。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发表声明，认为有关人士暴力阻挠采访，做法极不文明，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工会严厉谴责暴力，促请警方正视针对传媒的暴力行为，阻止施袭事件再次发生。工会表示，本台采访队昨日下午在北角一间酒楼外拍摄酒楼内一批身穿写有福建人红衣的男子的时候，采访队突然被包围，被指骂。一名男子袭击本台摄影师助手，至昨晚近八点，本台英文台记者被一名深色衫人士挥棍击中手臂。施袭男子曾经喝止在场记者拍摄。工会指出，接连出现有组织势力诉诸暴力，新闻工作者不止一次受暴力对待，促请警方将元朗袭击事件等暴力事件的施袭者缉拿归案。内地传媒引述朝中社报道，北韩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全力支持中国解决香港事态的立场和措施。报道表示，北韩全力支持中国，包括党和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香港繁荣稳定采取的立场和措施。发言人说，最近外部势力赤裸裸地企图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损害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朝方对此表示关切和反对。发言人强调，朝方的原则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容许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破坏中国主权、安全和一国两制的行径。热带气旋利奇马登陆山东，内地传媒报道，当地有超过165万人受灾，造成5人死亡、7人失踪。山东省应急厅表示，据初步统计，全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超过18000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万公顷，超过600间房屋倒冧，直接经济损失14亿7500万人民币，农业损失占大约9亿元。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3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199.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72点，升76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8升4.4，汇丰控股59.2跌8毫，港交所241.4跌8毫，盈富基金26.75升1毫，友邦保险76.55升7.5，建设银行5.76升6仙，中国平安88元升5.5。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43，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72，澳元0.679，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121。港金现价报14,02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1美元，卖出1,496.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干诺道中啦，咁较早前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啦，近住大会堂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咁而家观塘绕道啊，来回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观塘绕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的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人多马，甘肃高原一条壮族村落，放眼尽是青草、牛羊和篮球架。电视转播 NBA 篮球赛，令这一片壮丽高原掀起了一股篮球热。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集走到人多马，看看一位远道而来的美国教练怎样帮助传统牧民实现热血篮球梦。星期三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细系啊，佢一家大细连埋狗狗一齐去，趁住一个假期出去咧，就有一个活动。去边啊？去探婆婆咯，系啊，需要嘅。其实咧，即系屋企嘅老人家咧，每个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都好期待啲仔仔女女啊、阿孙啊、外孙啊咩都好啦，翻嚟屋企同佢食餐饭嘅。呢个系佢哋香港人最想有嘅一份家庭乐啦。希望佢每个礼拜都可以做到。哦，可以带细蚊仔去呢度去嗰度，畅通无阻啦！我哋有请琴日，佢就好彩都好顺利翻到去外母家食餐屋企饭嘅曾志豪。 系啊，有时原来你想追求嘅嘢就好简单嘅啫，真系有餐安乐茶饭食，而系可以唔使担惊受怕。是啊，不是很遥远的，但是原来都很难的。不知道这排你会不会都有一种呢，心情上面的有些压抑啊，甚至乎会觉得茫茫前路不知道怎样走，缺乏了这个信心。是，可能你对前景又会失去信心，对楼市佢就仲系对你好有信心，但你对自己买楼嘅钱就冇乜信心。股票佢又唔知点解同你一样咧，系冇晒信心。咁你话啦，点算好咧？点样可以重拾自信咧？吓，唔使惊，唔系叫你食嗰啲补品。我见到有几个嘅网上分享咧，就话当你情绪好低落嘅时候，有啲咩可以提升自信心嘅几个方法咧？我发现其实都 OK 嘅，不如一齐听一下你有冇做到咧咁样。嗱，佢有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提升翻自己嘅自信，对呢个世界咧有翻啲希望嘅吓。好啦，第一咧就系要练习正视别人。咩叫练习正视别人呢？你平时唔知道有冇望住人哋讲嘢嘅咧，定系你会回避佢嘅目光嘅咧？回避你的眼光。咁佢就话啦，如果你想增强自己自信嘅话咧，你一定要望住别人嘅眼睛，唔系叫你啤佢。你知呢个时候你啤人好大件事，但系你唔好回避，你可以望住佢，你可以望住佢嘅额头又得，你可以望住佢成个面孔都得。但系总之你一定要正视，而且你要话俾佢听，我好诚实，我系光明正大，我冇心虚嘅。哦，原来佢用呢个方法咧，你就唔会害怕咧去望住别人嘅啦。是，你记得啦，啲拍档成日笑我，点解街道见到有巡警行过呢，我就会驚呢，可能我 Sam 去知道我曾经非法泊车，会唔会佢知道我呢件事呢？所以佢话首先正视望住，唔好回避，有乜嘢你都望住佢先。好啦，第二佢话如果你真係好怯场嘅时候呢，你好驚，有好多人呢即係而家情绪好波动好紧张啦，冇办法平静嘅时候呢，佢话你可以做啲咩呢？佢就话你可以将你自己内心最真实嘅说话咧讲出嚟。佢话因为咧，原来你讲真话咧，就会令到你冇咁容易产生呢一个压力同埋烦恼。因为可能你而家最惊嘅，譬如僆仔就最容易啦。佢望住咧，即系同你讲话，爸爸，我而家急尿啊。系佢一惊嘅时候，佢就讲佢心底嘅说话出嚟。佢话如果你讲呢啲说话咧，你就冇咁容易会惊。佢话当你心情平复咗落嚟咧，你慢慢就会有信心咧，就面对其他嘢。总之唔好讲假话，你一定要喺怯场嘅时候咧讲真说话嘅。嗱，跟住呢个咧系有啲难度嘅。佢话你参加任何聚会嘅时候咧，无论系嗰啲咩免费讲座啊，甚至乎可能系旅行社咧安排嗰啲茶聚咧，嗱，你应该有啲经验啦。你会坐喺成个活动室里边嘅前排、中排定后排咧？我举手，我大部分时间我都系会拣中后排嚟坐嘅，因为冇乜必要都唔想企咁前啊嘛，系咪？嗱，呢个系好多人嘅习性嚟噶，但系原来咧，佢话你占据后排，其实原因系咩咧？就是不想自己太显眼。他说这个也是缺乏信心的表现的。所以他说由今天开始试一下，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就坐前一点咯，不用死的，是不是？你可以告诉人听，我有自信，就算你望住我，因为他怕被人见到嘛。你应该有个自信，就是我就算被人望住，我都不需要担心，因为我是我，我没有做错事，我可以很自信的。而还有一个方法呢，这个就真的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就系叫你咧笑。原来佢话咧笑系可以俾到自己鼓励嘅。 佢可以治療你信心唔夠，你得閒無事笑兩下咧，原來都有幫助嘅，唔單止有話減壓，仲可以令到你咧有一種自信，甚至乎人哋對你嘅睇法咧都會唔同咗嘅。嗱最尾咧我覺得有呢件事都幾容易嘅，就係、是、做自己能夠做嘅嘢。係佢話唔好俾自己有個藉口去偷懶，唔好每一次都話咧，哎呀咁大件事我實幫唔到啦，咁大座山我實移唔到啦。佢話做自己力所能及嘅嘢，你移唔到座山嘅，你咪叫多啲人嚟一齊咯，愚公移山都係咁嘅啫嘛。所以咧，以上呢幾個方法，唔知會唔會可以幫到你？呢輪如果你情緒真係麻麻地，覺得好似前景失去信心嘅話，笑啦，企前啲，坐喺一啲公眾場合裏面嘅時候咧，你唔使匿到最後嘅，餐廳都可以坐得近啲嘅，俾翻個信心自己，係我哋仍然要哈哈哈，好勇敢咁樣喺度生活噶嘛。风头火势，我谂头先有几样嘢佢都做到噶啦，又笑啦，不过唔知佢去到食饭嘅时候，佢会唔会都系坐到最前定最后嘅咧？不过由细到大好似都系坐前排多嘅，所以佢嘅自信应该系冇问题嘅。我哋有黄耀祖。 咁你又啱喎，如果你呢个研究话咧，坐得前啊，排队排得前嘅话咧，喂，我咧应该都算系好前嗰个嚟噶啦，冇得搞，因为真系生得矮，所以唯有咩都行前少少啦。 其实原来呢个系你自信嘅表现嚟噶。 系啊。有啲咧嘢咧就好敏感嘅，尤其是对于咧中国内地嘅网民啊，我哋成日话政治必须要正确嘅，尤其是如果里面讲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就应该系更加需要敏感再敏感。不过今次又出咗事啦，亦都系一个国际嘅一个服装嘅品牌啦。其实咧之前你都会见到咧，譬如 DNG 啦，佢哋嘅广告就话有好似有啲嫌疑，就话佢侮辱咗华人咁样嘅，咁啊搞咗好大件事啦，系咪？即系又话罢卖啊，又剩啊，但大家都会知道，其实中国嘅市场对于呢一啲嘅国际品牌啊系非常之重要嘅。估唔到上一次 DNG 嘅事件咧，冇帮到 Versace 佢哋啊，买咗个教训啊！今次呢件事件究竟会再点发展呢？首先我哋睇咗第一步出咗咩事先啦，因为就系咁样嘅，佢哋咧最新嘅一个季度就系2019年秋冬季节嘅衫咧，当中咧就出咗有 T 恤啦，亦都有出到有卫衣嘅。咁啊前面嗰啲都会有啲特别设计嘅款式啦，而两件衫嘅背后咧就有个特别嘅处理嘅，咁样咧就系将佢哋一啲唔同世界各地啊嘅销售点咧就印咗落去。点样为之销售点印咗落去呢？不论系嗰个城市同埋嗰个国家名咧，就用配对嘅形式，有一大版字啊，就印晒喺个衫嘅背面度嘅，即系好简单。譬如佢会印住 London 伦敦，跟住后面咧就写住英国，咁啊全部都用英文嘅。如果系前面个城市系米兰嘅话咧，后面咧就会写住意大利。咁啊，如果北京后面咧就写住中国，上海亦都写住中国。不过出咗事嘅地方喺边度呢？就同我哋有关啊，就是、香港同埋澳门啊。我哋香港系一个城市嚟噶嘛，系咪？所以城市嗰个名咧，佢就写咗香港啦。不过国家喺后面嗰个括弧写咗咩呢？都系写咗香港，而澳门咧亦都有一样嘅情况啊，所以咧就即刻导致啊，一发现之后啦吓，但其实佢哋发现已经几迟噶啦，佢哋嘅代言人啊杨幂啊，首先咧就企咗出嚟先，发咗一个声明啊，就话啊佢咧系完全唔知呢件事嘅，亦都觉得咧喺网上发现到呢一个嘅服装嘅设计嘅时候咧，觉得系涉嫌损害咗国家嘅主权啦，同埋领土完整啊，觉得咧非常之愤慨，并宣布话即时停止同 Versace 嘅合作嘅，而佢哋当然有关嘅公司喺12分钟之后啊，即刻叭叭声啊，掉咗个声明出嚟啦，猛咁撒冧话道歉啦，包括啊佢哋嗰个CEO 咧都走咗出嚟讲噶，签埋名喺个声明度添，就系话咧佢哋今次嘅错误设计咧导致某一啲城市啊冇正确使用到佢哋国家嘅名称，唔单止道歉啦，仲话会将所有衫咧都会下架并且销毁，仲话。佢哋熱愛中國， 堅決地咧係尊重中國領土嘅國家主權咁樣話嘅。啊，佢哋就回應咗啦，仲話燒毀啦。不過其實阿祖琴晚咧瞓著嗰陣時咧，上網買衫嗰陣時，見到唔係喺佢哋嘅專門店嘅網頁啦，喺其他一啲可以售賣嘅網頁度咧，呢件 T 恤同埋呢件衞衣咧係依然可以買到噶嚇。啊嗱，件事我覺得咧啱啱即係講咗出嚟嘅啫，估計咧仲會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嘅。啊，但係真係好想問一下，點解啊咁大間嘅國際品牌啊都可以咁唔敏感嘅咧？之前 DNG 都出過事噶啦，你而家又出事，唉，你咁樣嘅話。真系冇人可以帮得到你啊！风头火势嗱，如果同类型嘅事件嘅话咧，我呢位拍档咧就好小心嘅，尤其是对于敏感嘅一啲地方咧，诶，佢一定会提醒到你，因为咧虽然咧有阵时我哋成日笑佢啦，但系去到呢啲地方，佢好敏感嘅，话晒佢系有经验嘅 DJ 嚟噶嘛，即系最老嗰、那个，啊唔系最有经验嗰个喺直播室就梗系佢啦，佢就系桂花田。 是大你少少嘅，咁又点呢？咁唔代表啲乜嘢嘅，好彩我同豪仔都系嗰一格嘅啫。哦，咁快啊！咦，我哋咧就系头先咧，我哋啱啱十点半之前咧就呼吁我哋嘅展翅青剑超新星。嗰、那个即系啊， 展翅青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啊！呢、這个活动咧系啦，咁原来咧已经咧啱啱咧就啱啱我哋嘅 quota 已经排晒啦，嗰啲飞系啦， 可以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嘅。今个星期咧喺唔同嘅节目都仲有派飞嘅， 系啊系啊，晏啲你留意住 ，keep me five， 可能佢系呼吁噶，系啦，咁啊诶电话号码唔使打我嚟啦，辛苦晒，同埋多谢晒大家嘅支持。计走数之后。而家又多咗个绝交，吓又走数又绝交，几时变得咁负面噶？啊哈哈，香港人啊，好中意喺文字上面玩食字嘅，系啊，真系啊！如果你就咁听人讲，我同你走数，我同你绝交，哎呀，阴公猪，咩事啊？我读咩得罪你啊？咁嗱，之前嘅走数咧，就并唔系话争人钱你唔还嗰个走数嗰个数，而系走塑胶嗰个数啊！希望大家唔好用咁多塑胶啦。今次绝交又系啲咩咧？啊，唔系同你唔做朋友啊，唔系嗰只，唔系唔同你做朋友。绝交，不过都想同一啲嘢做绝交，就系同塑胶绝交啦。希望可以嘅话咧，唔再用咁多胶。早阵子有机构咧，就向呢个140个六至十二岁嘅小朋友咧，就进行咗一个问卷调查，就问下佢哋：哎呀，你哋咧嗰啲环保知识喺边度认识噶？又问下佢哋咧香港卫生情况点啦？你哋有冇自己带水樽啦？有冇买呢个胶樽装嘅水或者？饮品等等等啦，哦，结果都几好个噃，有65% 嘅同学仔话，我嘅环保知识咧系嚟自学校嘅，咁啊又觉得香港个卫生环境情况咧，都系一般嘅啫。咁但系受访嘅小朋友当中咧，有成99% 咧都有自备水樽嘅习惯嘅，真系要值得一赞嘅。但系近60% 同埋63% 咧，就话啦，我极少咧，同埋咧都冇用呢个胶，即系冇买呢个胶樽装饮品啦，同埋即弃餐具嘅，我都系好事啊！最开心嘅就系话有90%嘅小朋友咧，都话我愿意喺日常生活当中嚟减少用塑胶同埋酒饮管，以支持环保地爱护地球生态环境咁啊！哦，真系好啊！希望家长咧都即系一齐同能够同佢去支持用呢、這个，因为佢都睇你头噶嘛，你系点样嘅？你都走数嘅，佢哋自然都会识得走数嘅。咁啊，而环境局局长咧，咁佢就话啦，啊，其实咧，即系香港人咧，每日咧会制造2000吨啊，同塑胶有关嘅垃圾啦。咁啊，10年前咧开始进行呢、這个胶袋征费嘅时候咧，佢话咧每年嘅胶袋数量咧由80亿个。減到今時今日40亿至50亿个，其實咧係已經好大嘅數字，不過佢都希望有呢個進步空間嘅，希望咧家長同細蚊仔咧都一齊向呢個膠同佢絕交，我哋少用膠袋，少用膠飲管，少用膠嘅即棄餐具啦。 地海，许多定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让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让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永远相信你。 有叶倩文同埋杜德伟啊，信自己啊！呢个时候你真系要信自己嘅吓。喂，咁啊，介绍一样咧都几得意嘅产品啦。我见到琴日咧好多连电视台都马上当趣闻大事报道咗啦。 咩事？ 就系嗰张嘅乌冬皮啊！有冇见到？ 我唔识呢个， 系啊 咩？ 咁咧 咩叫乌冬皮啊？ 系啦，其实佢真系一张皮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声称咧日本最新嘅发明咧，佢就话啱晒你春暖夏啊，应该咁讲，冬暖夏凉四季都。冚得嘅一张乌冬皮，乌冬系啦，乌冬系咩意思咧？啊，仲有咁样嘅，佢卖点系话咧，唔再惊会有腐皮， 哦， 甚至乎可以解决到咧，大家冬天嘅时候咧懒啊，想匿入被窦，但系想睇手机咧， 啊，只手又点样咧？ 系啊，咪好大困难嘅，大家有呢个经验啦。 我自己条形嘅咁样啊，嗰张皮， 哇，聪明。聪明真系， 即系卷住自己，跟住咧喺嗰条皮，嗰条皮真系， 即系嗰条皮噶， 嗰条皮中间就可以摄只手出嚟，咁系嘛？ 系啦嗱，佢话明乌冬皮嘅意思咧，佢你可以话佢勉强都系一个四方框嘅造型，但系佢就唔系一个咧密封嘅平面嚟嘅，佢中间真系一条条咧，真系用咗乌冬一条条嗰个灵感概念， 所以真系好似乌冬面嗰个乌冬嘅写法系咪？ 系啦，真系咁样叫乌冬嘅，咁咧你就好似见到咧一条条一间间。嘅白色嘅直嗰啲棉条啊，即系棉条嚟噶， 系 咁佢就间开咗一条条，咁佢就分打直同埋打横咧两种组合嘅。咁佢话咧，如果你平时夏天嘅时候咧，你就冚一款，咁你冚住你自己嘅时候咧，你啲手手脚脚咪喺个罅度穿晒出嚟咧、 哦，好似两条乌冬面中间度穿出嚟咁 样。系啦，你系唔会因为咁样而焗亲啦，但系亦都因为你知道你几热都好咧，你唔有少少嘢冚住个身咧，你都会有啲唔舒服噶嘛。 你嘅位置未必系只手噶，譬如我想脚出嚟，我喺个都 冇问题噶， 怼个脚。或者堆个膝头哥啦， 系啦，咁 手踭啦， 系啦，咁 突出嚟啊，怼出嚟啦， 譬如边度边度突就怼边度啦，咁你咪冇乜地方突咯， 系啊，系啊，我怼咗鼻出嚟嘅啫， 系啦，咁佢话咧，如果你真系惊冻嘅话咧，佢就话咧可以将。 將佢合成咧，因為佢有直烏冬同埋橫烏冬咧， 即係買兩張咯。 咁佢組合皮啫嘛，即係等於你 四季都啱用， 四季都啱用。 夏天就冷氣皮，冬天咧你有兩層嘅時候咧，咁樣未凍咗都啱用啦。 即係佢話，就算你冬天嘅時候咧，原來都唔使添啊。佢話你就算用其中一款咧，你冬天你加塊毛巾已經夠，因為其實咧佢嗰啲棉條都好粗厚嘅，所以其實佢係會真係都幾密封到你嘅咁樣。 即係唔係好疏落嘅？ 唔會好疏落嘅。咁但係佢話點樣解決埋你睇手機嗰個困擾咧？咁你咪穿兩隻手出嚟 咯 ，perfect！ 睇到嗰張相咧，佢話真係冬天嘅時候咧，你唔再驚會凍親咧，因為你可以淨係露出你兩個手腕啫。 即係其他身體係包住嘅。係 啦，係啦。以前咧，如果你要咁樣睇手機咧，你成個手控起咗，你咪揭開咗個皮咧。 係啊係啊， 拱起肉，哇凍噶嘛，成個心口都凍親噶嘛。 所以睇聖誕節咧，咪有嗰個即係睇手機套，即係嗰個禮物可以買俾大家用咯，即係外置咗嘅。咁而家唔係啦，皮人合一。 系啊， 我想 问 下咧，佢咧即系接埋咗之后咧，你唔系成日用噶嘛？会唔会好牙钉嘅咧？可唔可以接得埋即系几细旧咁？ 我 谂 得啩，佢又系啊，我又冇特别睇到佢接埋个样。咁佢嘅价钱咧，嗱，阿祖都买过嗰个床品都，你话枕头几千蚊都 OK 噶嘛？ 卖千零蚊，冇话几千蚊枕 头。佢呢张被千二蚊咯。都唔算好贵系嘛？ 千二蚊又唔算太贵， 真唔算好贵啦。 一张皮嚟啩。 佢唯一一样就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肚饿嘅时候唔值得 嘅 啫。 哦，咁乌冬唔系一定攞嚟食嘅。 点解唔叫拉面皮咧？ 致辞时话，政府喺未来五年预留1亿4千万元，支持香港嘅艺术家同埋团体到大湾区唔同场地演出，让当地人了解香港嘅文化。至今已经资助400名香港青年参加活动，今年亦都资助咗71个非政府机构，大约有4700名香港青年到内地唔同城市进行青年交流活动。林夕月娥下昼返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台风罗莎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朝早10点，罗莎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0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25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2点，升67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4，升4蚊。汇丰控股59.15跌8.5，港交所240.6跌0.6，友邦保险76.65升8.5，盈富基金26.7升5仙，中国平安87.75升3毫，建设银行5.75升5仙，中国移动65.15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445，瑞士法郎8.07，澳元5.326，加元5.933，新西兰元5.074，欧元8.7919。每百日元对港元7.4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7。港金现价报14,02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44美元，卖出1,49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咯，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咯，近住顺业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 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定富街。咁而家观塘绕道啊，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观塘绕道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喺音乐嘅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庆骚动音乐全新环节，冇咗你唔得，我哋同你走访音乐圈嘅重要人物啦。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咁再次提一提我哋啲听众朋友啦，今日咧要派嗰、那个即系入场证咧， 支持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系啊， 已 经 派 晒 啦，派晒啦，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唔使打嚟住啦吓， 系啊，唔使打嚟住啊，我见到一讲咧佢就即刻打埋， 系啊， 唔使 打 嚟 啦， 派晒啦，派晒啦，其他节目啦， 系我哋再讲多次，今日天气都几热啊，因为而家吓， 32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尹耀祖、桂花田， 系啊，记住啊，如果你哋头先成功啊！即系而家就唔使打，但系头先成功咧打到电话嚟咧，换领到呢个入场证嘅朋友咧，记住系8月24号星期六啊，下昼2点到6点半嘅期间咧，嚟到我哋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咧，就可以领取到呢个嘅入场证噶啦吓。骗徒嘅手法 层出不穷， 冇错，就要一定系呢四个字噶啦，系咪？ 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巧唔白求。最紧 要 受 啦， 呢一个咧就真系好似少啲会见到嘅情况。你有冇见过？如果骗徒出嚟行骗嘅时候，带埋个小朋友出嚟啊？如果有小朋友嘅话，会唔会令到你哋觉得，咦，好似真系有 戒心放低？ 系啦，戒心会放低少少咧。 就当啊。连师奶都是去呃人，联群结党去呃人的时候，我觉得冇嘢系冇可能。 不过因为僆仔咧，我会中伏嘅。 你会容易中伏啦。我会揾呢一个嘅例子咧，即系成件事去个铺排咧，同平时我哋讲嗰啲呃人嗰啲情况咧，有少少唔同。 明白。 容易啲中嘅，所以就更加需要同我哋风骚嘅听众咧交代一声，天水围嘅朋友要小心 啊。 系 啊，就想问系咪香港？ 系香港啊，喺天水围区啊。发 生咩事啊？ 嗱，话说咧，就有一位嘅女事主咧，佢就喺天水围度住嘅。在上个星期他就放工回家途中遇到一个推着 BB 车的女人。 哎呀，我经常都做过这些事。 是啦，他推着 BB 车，跟着他神情很紧张，就问这位女事主，就说我要带个仔去看医生，390元。我那张银行卡就拿不到钱出来。他就没有解说到，即是在报道里面。 他不是 说 没有钱，他拿不到。 拿不到，他不是说没有钱的。跟着他就说没有交代到是张卡坏了，还是户口没有原因没有讲到。总之就话咧，银行嗰张卡咧就攞唔到钱，你可唔可以帮帮我？而家你咧就用手机过数嘅，俾现金佢，佢就即刻用手机过数嘅方式咧，就过翻 俾佢就話你可唔可以俾400蚊現金我 ？OK OK， 我過翻500蚊俾你啊，當多謝你啊咁樣。嗱，即刻過數嘅喎，你諗下而家我哋嗰啲手機啊， 密批 係啦，就轉過去又快啊，過去又快啊咁樣噶嘛，係咪？佢就話用呢一個方法。嗱，如果淨講到呢一度，佢又真的而且確有架手推車，有個小朋友就話個 BB 病咗啦。 嗯， 你哋會唔會容易將呢個戒心相對地放低咗啊？咁樣？ 都未必啊，真 係。因為佢冇錢噶嘛。即系佢点都系冇钱噶嘛， 佢话即刻过数俾你啦，我即刻啦，我而家手机过数俾你啊，我张提款卡攞唔到钱， 哦、 但我可以用手机即刻咧，你俾400蚊现金我，我就有钱咧带个小朋友去睇医生啦。 我会谂咧，佢点解唔直接同个医生讲咯？ 嗯， 系啊，你去睇医生，然后批俾个医生咪得咯。 系啦、啊，可能你都会咁睇、啊， 因为你应该揾个对口嗰个直接噶嘛， 其 实、啊、你唔好嚟喺条街度又真。 如果真系要 唔系，我哋又可能会谂多咗。 如果真系要咁做嘅话咧。唔系噶，都你可能你都会谂，就话你直接揾个咪最安全咯。 应该揾个对口单位啦。 假设真系想帮佢嘅话咧，咁一就叫佢磅咗先咯。 喺佢就即刻嗱有下文噶喎， 转咗先啦。 佢就即刻转俾你睇嘅咁样，佢咧就即刻咧就喺呢一位嘅即怀疑啦，行骗嘅朋友咧就即刻咧就攞咗嗰位想问佢借钱嗰位嘅女事主就话你而家俾你嘅个人资料我啦，咁我就即刻咧即过数过去俾你啦。 我仲要俾个电话 number 俾佢嘅， 因为你即系你 如果唔系你过唔到数 系啦。 跟住咧咪贸然俾个陌生人我个， 所以其实咧又会令人更加却步咧，就系、是、喂我想帮你啫，但我冇谂住要即系攞埋电话俾你噶， 咁样俾你系咪？ 系啊，都容易却步噶。 呢位嘅女事主咧有做到第一步嘅，即系佢可能。个心都系谂住，如果小朋友真系病，如果真系要睇医生嘅话，咁你都即刻过翻钱俾我啊！嗱，暂时可能嗰位女士主席会去谂嘅话，好似我俾人呃嘅位置我未见到咁样，佢咧就攞即 系 应该系有俾到 手提 电话佢，跟住呢一位咧疑似呃人嘅朋友咧，亦都有喺佢个手机嘅电子支付系统里面咧就俾佢睇，嗱你睇下。过咗数啦咁样， 哦，仲有个显示过咗数添， 系啦，有显示到过咗数咁样嘅， 系， 咁但系咧呢一位女事主就比较聪明，嗱，佢 show 俾佢睇啫。佢要撳翻佢自己部手機裡面，其實佢都自己有户口嘅， 自己有記錄噶 嘛。佢有冇收到先咁樣？跟住咧，佢就發現咧，佢檢查翻自己嘅手機啦，同埋銀行嘅帳戶嘅時候咧，就發現未收到錢。 嗯， 雖然佢就過俾咗嗰個版面佢睇啦，手機個屏幕就寫住話已過數嘅咁樣。佢開始咧就有啲懷疑啦，因為佢都會諗。你话过咗数啫，可能睇唔清楚。 佢系咪 你系咪过俾我先咁样？你可能系过咗俾你自己户口转自己户口咁啫嘛，系咪？ 冇错。 双重检查啦。 其实冇得呃嘅，因为自己有记录噶嘛。 可能系啦，自己有记录，佢就发现自己见唔到咦有钱过咗俾我，咁我梗系唔会俾现金你啦。而呢位咧呃人嘅朋友咧，佢就 唔好再嗌佢朋友啊， 系 呃人嘅女人好冇？ 系咁样，始终我又唔知佢系咪一定即系成件事系咁。 睇埋先啦。 系啦，因为佢就猛咁喺度话咧，我好担。心我个仔啊，我唔系坏人嚟噶，我好人嚟噶，咁样猛咁喺度即系一哭二闹三上吊嗰啲 friend 就走出嚟啦。 咁点解我收唔到啊？如果你咁话，啱啱我揿咗啦。 啊，可能个事主就系咁样讲啦。而呢一位嘅当事人咧，就即刻趁机咧就逃之夭夭就离开咗啦。 咁就唔使讲朋友啦。 系咯，一定唔系朋友，即系唔可以讲话呢个我即系朋友，定义 系 好紧要，你明唔明啊？ 系啊系啊。 点可以话一个呃人嘅人系 唔系？唔系我哋高攀唔起，因为佢技术咁高超。 系啦。 所谓系个女人嚟噶， 系啊，女人嚟噶，就带住个仔咯，咁样。跟住呢位女事主咧，就发现咧，其实转账嘅记录咧，就系代支付，即系未系成功过数嘅，系代支付嘅啫。 哦， 系啦。咁所以咧，佢觉得成件事好似有啲呃人嘅嫌疑，佢就摆咗上网啦。 即系可能咧，佢 嗰个人号码噶， 系啊，即系可能，但系佢唔知系咪太空卡定唔知乜鬼噶啫。 都 唔系，佢 啲户口又 佢又绑定咗自己个户口噶 咯。咁啊系咯。 其实佢如果攞去。报警，不过算啦，报警呢轮都系唔好提人哋。 佢哋好忙啊， 好忙啊！如果唔系你呢啲照计就可以查到噶，有晒 number 噶嘛。 系啊，因为如果有代支付嘅话，即系你都知道个对头人是谁啦，系咪？应该可以翻查翻个记录就揾翻。 喂，唔系，究竟 pay 嗰个系咪真系唔可以用太空卡嘅咧？ 啊嗱，我真系唔知。 好似应该 我净系用过一次啫。 因为其实佢唯一绑定嘅系你个 account 紧要啲噶嘛，因为你个电话其实就系你边一个 number 都得噶嘛。 咁唔系啊，咁你都要嗰个电话。 话插嗰张卡先得噶嘛？ 唔系你太空卡咪冇所谓咯，你追唔到噶嘛？而家应该系话你呢个 pay 嘅系统咧，唯一会有身份认证同埋好重要嘅就系个银行户口啫嘛。因为你要喺嗰度支付或者收数。咁所以咧，可能如果你单凭睇呢个电话咧，未必追到佢。 嗱， 即系如果佢个嗰张系太空卡，咁你咪追唔到佢咯？ 户口咯？ 我唔知佢里边搵唔搵到佢个户口喎，真系。 我都唔系最清楚，因为我真系用过一次啫，仲系过钱俾 Kitty。所以 Kitty 唔会呃我噶啦，系咪先？过钱俾 Kitty 啫嘛。 我哋有强大， 我有啊，我成日都用噶。我而家即刻望下，我收过啲款咧，其实睇唔睇到？ 因为好多唔同 pay 噶嘛，而家。 好啊，因为咧， 唔系佢系咪用紧 C 字银行嗰个啊？ 诶，嗱，佢又冇讲到系边一个过数嘅系统，因为真系实在太多啦，而家。 系。 咁你可以睇下 ，at least 你可以睇下你自己嗰个用紧嗰个，有冇呢个嘅情况出现？网民咧都有几热烈嘅讨论噶，即系都会喺度谂啊，如果真系咁急，你又惊个小朋友有病嘅话，其实系咪陪佢一齐去诊所咧？嗱，呢个系一个方法啦。 冇错。 有人就会话啦，诶，如果真系病得咁紧要，你又冇钱，其实你 call 白车嘅话，即系都系一个解决嘅方法啦，系咪？即系仲可能你会有屋企人啊，可能可以帮到你噶嘛。咁啊，就将呢一件事咧就摆咗上网，起码天水围区嘅朋友咧，大家暂时有一个咁样嘅疑似例子出现过，大家咧就要小心啦。 我呢度睇到咧，譬如我用狮子银行嗰个咧，我会睇到嗰个人个名啦，但因为我点都入佢电话噶嘛， 系 咁但系。 你试下无端端过啲钱俾我， 唔系唔系哦，咁由于骗徒嘅手法虽然层出不穷， 哎呀，我失败咗啲 啦，但系佢又未去到有埋嗰、那个交佢个户口系睇唔到嘅， 系 唔会睇到嘅，因为嗰个只系佢嘅电话啫嘛，系、啊， 哦，即系或者系话有500蚊过咗你度啦， 系啦，你仲 对方嘅资料系完全零的， 对方嘅资料咪就系佢嘅电话号码咯，喺、哦、我嗰、那个狮子银行嗰个收款系统， 太空卡， 太空卡都得噶啦，因为冇错啊，系啊，所以佢其实冇咁容易留低。嗰啲蛛丝马迹俾你嘅， 所以咧唔知系咪代支付咧，就即系话其实本身嗰个户口系未有钱喺度嘅，所以咪代支付咯，会唔会咁嘅意思啊？ 而家可能仲有条桥噶嘛，系嗰啲延迟支付咧，即 系 可能你要教就话我系而家过数俾你，但可能唔知每一个支付咧都会教后十分钟， 哦，即系 仲要俾你再确认一次，即系有啲人可能会。 我要即系褪翻后噶，我要 cut 咗唔过数都仲有呢个空间。 我怀疑而家应该可能系有呢啲咧，所以佢咪会收到代真系名副其实代资啊！ 系 天水围嘅街坊真系如果咁样， 我咧就即系我用呢个啦，即系 蓝色嗰、那个， 你就唔系狮子银行嘅， 系我唔系，我系用蓝色嗰个啦。咁我就之前咧就见到佢有电话号码嘅，但系电话号码嗰八个号码咧系得头尾四个号码咯，中间嗰啲系冇嘅。咁啊知道有个嗰、那个账户嗰个 email， 但系都唔系全部清晰晒嘅咁样咯， 睇唔到噶， 即系话其实都真系搵唔到个对方嘅资料， 睇唔到噶，系啊，所以咧呢个我谂真系要留心添啊，即系当佢用呢种电子支付嘅话咧，嗱、啊、真系唔熟唔食嘅，可能咧你仲要再谂清楚，就系头先嗰啲咧，即系表面过咗俾你，跟原来冇收到数嘅， 系啊，但系你现金就真系俾咗对方先，系咪？认 真、 啊， 佢分分钟未有嗰、那个，佢 cap 咗一张图。跟住话，我过咗啦，就俾、 哦，又唔使睇自己嗰个咯，一定 系 睇自己嗰个咯。 自己收唔收到钱啊？即系大家其实可能个心底都系好嘅，想帮人嘅，佢又出埋细路仔，你谂下呢个真系哪吒招嚟噶？ 冇啊，下次真系唯有带佢直达目的地咯，要去边间医院就真系陪到佢去帮佢俾埋咯，唯有。 泣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残，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难像。 世都可以面对吧。你偏心的他就是不可伤害一下，我很想哭得空潮暴涨，你便怜悯吧。脆弱不起，我为何很可怕？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很可怜，也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难将。为何我落泪好比钢铁流眼泪？我的坚壮太凌厉，一亲你变成尖锥。很坚强，很坚强，当我们相处时都太强，难怪紧张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洒不来，假可怜伎俩，这种人怎可能自 由？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坚强啊，Jenny， 你系咪很坚强啊？ okay， 真系要 好。32度气温，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嗱，大家都有试过做错嘢， 有、 做错嘢 嘅 时候， 如果我做错嘅话， 最紧要认啊，系啦。咁啊，做错嘢嘅时候， 你有病咯， 妈妈教得好， 你有风土病啊！ 嗱，唔系啊，即系人人都试过做错嘢， 一定会嘅， 但系有冇即系你咁多年嚟咧，系俾人觉得罚得最有深刻印象系啦？ 即系谂下先， 系啦， 罚最深刻。 一罚完之后，你咁你要深刻印象，你先至识得改噶嘛，啱唔啱先？系咯。咁但係即係有冇試過屋企人好？ 我冇，我冇， 或者 咁講，我冇試過做一啲好錯 嘅 嘢。 嗱，呢啲咪死不悔改咯，冇反省過 啦。係啊，覺得唔係一件咩事啊。 所以我答翻嗰個問題，我冇俾人哋罰得好嚴重咯。即係我係嗰種人嚟嘅，我寧願唔錯，未必一定要好啱。即系，但我宁愿唔错咯，即系我都起码就根据翻嗰个规矩咁样。 又冇人宁愿会错嘅， 系啦系啦， 大胆啲搏一搏噶嘛。 即 系 你 宁愿 唔好咁 搏，唔好咁进取嘅喺呢一方面系嘅。 哦，即系所以你比较守规矩嘅，觉得即系所以俾人罚嘅机会好似比较好似。 你谂下，我红灯我都唔冲嘅。过交通灯就嗱，呢个都系犯咗规矩啊，系咪先？即系大家都知道，但其实亦都知道，就好多人都会跟住。 即系行人指示灯， 明明冇车，系咪先？咁我咪照过咯，咁样好快 啫。 咁 呢个我咪有咯。我试过俾人通缉，咪就系因为冇交到嗰张罚款咯。通缉咗，我隔咗成三次张催款单，最后我先至，不原来我冇交到咩？ 咁你金钱上嘅罚款就 咁都系罚啦。喂，通缉佢讲到话，如果你唔去 出唔到警嘅话， 系啊，佢讲到话你唔去。去嗰度燒案嘅話你出唔到警嘅喎。 嗰個罪名好勁啊嘛， 通緝你喎，而家 係啊， 你驚啊，衰咩就衰違例泊車喎，即牛肉乾喎。 但跟住就冇再咁發生啦，因為就買咗個教訓啊嘛。係 啊，一有嘢 醜樣咁啊，通緝喎，你諗下啦，係咪？ 幾乎想現場俾錢嗰個警察啊，你幫我交佢。 但如果你咧真係認真地喺大陸嗰度咧，肯定咧有一塊一大塊嘅摩咧電視幕，邊個未交罰款列曬出嚟幾唔樣衰，嗰啲真係懲罰啊！咁睇下大家都虽然有犯过错，但系惩罚都好似哦冇乜点样好深刻印象吓。咁但系如果你系喺大陆做嘢嘅话咧，咁啊阴公猪啦。 即係佢話咧，有啲你知噶啦，好多行業都要孭數噶嘛， 哦、 都要跑數噶嘛。嗱、我唔知道我哋啲聽眾有冇真係試過跑數跑唔到咧？嗰個月之後又點俾公司懲罰啦咁樣？呢、這個哎呀喺大陸裏面咧有一間公司又係啦，要有一間公司就係追數嘅。啲員工佢話：如果你咧即係搞唔掂咧嗰個業績啊！不达标的员工，你估公司是怎样惩罚他们？ 我有看到的， 所以我看到 非人的待遇， 其实这些公司我真的不会打到这份工作， 我立刻辞职，你不要再罚我了。 我们讲到这样，我们解释了给我们的听众，那个罚法是什么罚法？ 是的，就罚那些员工吃一啲活生生嘅泥鳅啦， 系啊， 跟住咧又要饮嗰啲鸡 泥鳅，系一条 一条条嗰啲咯，系啊，即系佢有细细， 唔系泥鳅， 系屎啊屎 嗰 啲咁嘅样 嘅， 即系好似系啦，总之好核突嘅啦，一条条。 仲要话咧，我睇到话咧， 生吞， 系 啊， 唔准咬， 系啊， 够啦，我哋嘅形容嚟到呢个位差唔多啦。 跟住仲要话佢惊你啃亲啊，所以俾埋鸡血你饮啊，即系离晒谱啊呢个咩 即系基本上咧，佢无端端将一啲满清十大酷刑嗰啲咧，就摆咗落去啲打工仔上面咯。打工啫，你估而家真系革命党咩？呢啲真系睇嗰啲古装片先会有咧。喂，快啲同我供出革命党嘅下落！哇，但 系 而家你只系 嗰啲佢要辣你啊！ 佢而家咧一样嘅，你快啲供出呢个月嘅业绩。供唔到嘅话咧，同我饮鸡血。 哇，好惨啊！其实 而家真系变咗咁。 咪点会咁残忍啊？去即系糟质啲同事、啊。 其实咧，嗱呢个就真系极端得滞啦。但系如果你之前有睇大陆嗰啲新闻咧，佢哋有好多相类似咧，都系因为业绩问题咧。佢哋会有啲咩咧？冇咁变态嘅，但系咧叫你喺操场度暴晒啦。 系。 企喺佢哋公司个广场个门口嗰度咧。 挂牌嗰啲。 挂牌啊！暴粗啊！大叫啊！话咩？ 亦都有羞辱佢嘅成分啦，系咪？ 系啊，佢哋有好多咧就系用。用呢種你覺得直情係近乎軍訓咁樣咧，不停叫佢哋跑圈啦、啊，然後就話咧，我哋要唔知有咩業績啊，我哋要努力啊咁樣。 其實我覺得咧，就算你話當軍訓咁樣啦，你要跑圈啊嗰樣嘢，某層面上面我都仲可以接受到多啲，冇咁變態啊嘛，真係。 所以咪話咧，嗱呢、這個就 極端，唔使咁樣罰 死 個 會，你亂咁擺嘢跑。 你好似可以學校咁樣學罰學生咁樣，我做嘢噶咯。 咁佢嘅目的就梗係得一個啦，你唔想食雞血，唔想再吞呢啲嘅。下次業績咪交俾我咯，佢係用呢個方法嘅啫嘛。 我好想知咧，就是、我睇咗個報道，佢冇講到有冇同事職場係話，哇咁樣我唔打你份工。 但 係 見到有 人飲血咯，同埋去食嗰條生勾勾嗰條泥鳅咯。咁但係問題係， 我打第二份工。 嗰句说话有头发边个想做啦？你咁点样出嚟啊？咁我都想有业绩噶，系咪先？冇咁冇办法噶，系咪啊？ 所以揾食艰难，食嗰啲嘢仲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警署外，寻日再有警民冲突，一名女子血流披面倒卧地上，现场所见佢右眼肿起流血，救护员到场包扎之后将佢送院。有传媒拍摄现场，遗下一个被布袋弹打穿右边外壳嘅眼罩，上面沾有鲜血。根据伤者入院时的消息，伤者眼球破裂，严重受伤。消息指出，根据昨晚伤者送院时所知的初步情况，他的右眼有虹膜是破裂，是有巩膜破裂，晶体受损，鼻骨和骨折。鼻骨有骨折，据了解，伤者送院之后已经进行紧急手术。警方昨晚曾经在港铁葵芳站至到葵涌广场外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期间有警员走入葵芳站大堂向闸内方向开枪，现场烟雾弥漫，其后大堂留有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弹壳。有市民朝早到葵芳站外向市民派口罩，担心港铁站内仍残余对人体有害物质。葵青区议员吴剑星又呼吁居民避免进入葵芳站内，改乘搭其他交通工具。有家长表示，站内仍然闻到化学品的气味，已要求小朋友戴上口罩。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文章，指非法集结的极端激进分子昨晚在香港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导致一名警员严重烧伤，暴力一再升级，恶行突破底线，席卷香港的黑色恐怖正呈越演越烈之势，此刻必须力挺香港警队，因为挺警队就是挺法治、挺香港安宁和挺市民利益。文章以《香港阿 Sir 撑你到底》为题，指香港警方无愧于世界上最优秀警队的赞誉，但正遭遇舆论的不公平对待。文章提到内外反华势力的口诛笔伐，污蔑警方暴力執法，反對派媒體和外國記者的攝像機鏡頭只是拍警察和示威者對視，就不拍暴徒襲警等。文章指出香港不能夠再亂下去，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務之急，重申中央其次鮮明支持警隊嚴正執法。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國家民航局對香港國泰航空發出警示之後，國泰表示從7月30日起並沒有安排被控暴動罪機長的飛行職務，另外兩名員工因為行為不當被解雇。社評認為只能夠看作國泰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一小步，公司的真誠度需要時間驗證。社評表示國泰的員工表現出極端的政治傾向，公然蔑視法制，公司的安全管控已經受到政治因素嚴重干擾，能否保障最高標準的飛行安全和應有的服務品質成為巨大問號。如果不能夠保證飛行安全的規範，航班就不應該飞往或者飞越内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3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2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3点，升68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6，升4.2；汇丰控股59.5元，跌9.5毫；盈富基金26.65元，冇起跌；港交所240.2，跌2元。友邦保险76.3，升5毫；中国平安87.9，升4.5；建设银行5.75，升5仙；中国移动64.9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72，澳元0.679，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121。港金现价报14,02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1,496.4美元，卖出1,496.96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咁另外啦，为咗配合水务工程喺北角噶，咁车身长度超过5米，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点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近排一啲气候、气温等等嘅嘢，都令到人好高涨。你睇下而家气温都32度热辣啦。广播道人妻信箱每个星期都收到好多唔同话题嘅信，都好热辣啦。今日我哋嘅话题正正系贴近而家近日发生嘅事，好多朋友身上其实可能都要出现到嗱，其实只要大家肯跳出一步嚟远观一下，咁就睇到其实你同你伴侣嘅关系、屋企人嘅关系、亲人嘅关系、朋友嘅关系，系比任何嘢更重要，所以大家切忌唔好咁冲动啊！ 当台湾的男朋友遇上香港的女朋友，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近日因为政治气氛浓厚，台湾又有选举，香港就有示威游行，一对相隔两岸的小情侣就因为一些事情闹起交上来了。 我是女朋友，看到现在那些新闻片段很不开心，好想男朋友就喺我附近，如果佢喺我身边咁就好啦。 因为佢哋相隔两地啊嘛，所以呢位女朋友咧就存在一啲关于香港发生咗嘅事情俾台湾嘅男朋友咯。不过结果系咁噶， 两个钟啦，我已经 send 咗个信息俾佢两个钟，仲系已读不回啊！搞错啊！你唔系而家要滚啊嘛，贱人！我 send 多次，我睇你复唔复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啊！你个嘟嘟嘟帮到手吓，因为手机铃声咧就终于提醒翻呢个男朋友啊，而佢当然系回复啦。不过佢咁样回复翻佢喺香港嘅女朋友。 哎呀，咩事啊？咁紧张？我之前去咗花莲之前，我中意嗰个档啫嘛，迟咗睇信息。有咩事？等你过嚟台湾先再讲啦。系咁扫兴啊，真系。 各位男朋友，你会唔会够胆咁样同你个女朋友讲嘢呢？大家一齐估下个结局又会变成如何啦？ 岂有此理！即系你啊，净系挂住你台湾嗰个政党，我讲香港我哋嗰啲政局，就话我扫你兴，仲要已读不回。得噶啦，我知噶啦，我唔会再等你复噶啦。你话你翻嚟台北再讲啦，我就等你翻嚟，我同你讲分手啊！ 明明好一对嘅隔岸情侣啊，就因为政见不合而分手。 喂，大家又点睇呢？你哋最近有冇一啲身边嘅屋企人啊、朋友啊，都系因为咁样而闹翻咗？欢迎大家分享一下。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也如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伴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再回头你不许，如曾经不敢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流淌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前年蜜月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也。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 有杨千嬅嘅小城大事，系可能咧，你会觉得喂，我哋都系普通嘅打工仔，我哋一啲小市民，有啲咩咁大事会喺我哋身上发生咧？呢啲政治嗰啲嘢应该唔好离我哋咁近啦。但系即系正如头先我哋演绎嘅嗰段新闻片段， 故事 系啦， 嗰个 故事可能都要再简单讲俾大家听一次啦。 系啊，咪就系话有一个台湾男仔同一个香港女朋友咧就拍拖，两地隔两地嘅，咁啊真系正正喺香港又有事发生啦，台湾又去选举啦，但个男朋友咧就顾住佢自己，因为台湾都好热衷佢哋嘅选举噶嘛，系啊，系啦，好投入噶嘛，咁佢就支持紧佢自己中意嗰个党啦，咁跟住咧，但系个女朋友都心系香港，香港都好多事发生。就想跟男朋友分享啦，咁点知就系信息就佢又睇咗噶啦，但系冇回复。咁喺心喺香港嘅女朋友都好着急，希望隔篱嗰个可以即系 要搵人倾诉， 系啊。结果就真系已读不回啊！再去再传俾佢嘅时候，竟然就话：哎呀，有咩咁紧要？就即系佢觉得佢哋嗰个紧要， 佢 哋 嗰啲总统选举紧要啲咁样。 样。 咁其实大家都着急自己屋嗰个地方嗰啲嘢嘅，系咪啲事情嘅？咁所以个女朋友就好嬲啦。 即系嗱，如果你话以事论事咧，用头先阿田嗰个新闻嘅个案嚟计咧，佢其实唔算好严重嘅政治不合，即系唔系好严重嘅政见不合。 佢只系嬲佢个男朋友点解顾住你自己嗰度又唔顾我嗰度。 你谂下，如果佢嗰件事唔系政治咧，纯粹系讲紧两个异地恋打工仔，可能个女嘅话：我今日 office 受气，我想揾你生。咁个男人其实就会话。哎呀，我嗰边而家打紧大仗啊，我度开大会啊，我度公司都好忙啊，唔理你住，其实一样嘅，所以其实佢同政治冇乜关系，同个关怀对方嘅态度有关系。 但我估咧，即系就算你唔好话系异地恋啦，就算而家净系系呢一排喺香港啊，你可能都因为咧唔同嘅谂法，可能会导致你同屋企人又好啊，朋友都好啊。嗌交我有知道有见到啦，身边有啲朋友，有啲咧直情系反面啊，唔做朋友啊，屋企人日日翻到屋企咧都口黑面黑咁样啊，都系因为呢啲原因，就大家嘅谂法唔一样啦。 unfriend 咪就系咁样走出嚟啫嘛，系咪？即系所以咧，我跟住咧，即系有阿豪仔好好，即系佢揾咗另一单嘅新闻咧，就系、是、都系讲有即系、就是、有个律师。咁佢就行出嚟话：，喂，其实你哋真系唔好咁样，即系唔好因为一啲叫做大家意见不合，讲紧尤其是系政治啊， 政治嘅谂法， 主要讲政治多啲啦。 系啦，佢话你唔值得咁样咧，为呢个政治而牺牲咗你同屋企人嘅关系啦，屋企人关系一世噶嘛， 冇错。 咁你同你嘅朋友又系咁建立咁多年嘅感情噶嘛，系咪？即系你都系花咗好多时间，用个心机，就是、大家用咗时间去维系呢个感情啊，呢、這个友谊噶嘛。佢真系唔值得为政治嚟令到你哋抹面啦、分开啦、闹翻啦咁样。佢话佢讲咗句好正嘅， 系啊系啊， 佢话你自己谂下。当你病嘅时候，你需要边个喺侧边啊？佢话你中意你嘅党，你中意你嗰个唔知乜嘢嘅 政治人物， 佢唔会嚟探你，佢根本就唔认识你，系你去支持佢啫嘛。 你为佢而疯狂啫。 系啦系啦，佢话当你病，当你需要嘅时候，当你开心想同佢 share 分享啊，即系总之喜怒哀乐嘅时候， 佢都唔会理你。 佢唔会理你嘅，佢知道你系一名 fans， 但系佢就系只系几百万人里面嘅 fans 其中之一个咯。 佢但系好难嘅，边个都咁理智噶？喺嗰一下， 所以佢要提醒 你嘅。 佢嗰句有句最绝，佢话就算你死嗰日 啊， 佢可能只系会送个电子挽联俾你嘅。 系 系啊， 佢话都唔会到啊， 佢唔会啦，唔识 咁多花，个个都送个花嘅话，都好多钱啊，要咁样。 你真系咧，佢话大家是即系。真系跳出一格去谂下，边个喺你身边最紧要咧？真系你屋企人啦，你嘅朋友啦，系最紧要嘅。 咁但系如果咧，即系嗱，我哋当呢一样嘢摆咗喺个脑里面，袋咗喺个袋入边度啦。但系有阵时咧，你即系兜口兜面嗰阵时见到，哇！大家都系睇住同一段新闻啫，一家人嘅演绎嘅方法都唔同。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舒缓少少咧？咁样， 我有，因为咧，总之唔好理我有几疏几密嘅亲人啦。总之就颜色系会唔同嘅。咁咧，我好早咧，我已經認定咗咧。頭先阿田引述嗰個律師嘅意見咧，就係、是、喂，我哋係無權無勢嘅。你犯不著咧喺無權無勢嘅人之間咧開咁大火。即係譬如我當同阿祖意見不合，我鬧到佢，就算九血淋頭，影響唔到個大局。 做唔到， 因為佢無權，我無勢，又唔係我拗贏咗。你話如果我拗贏阿祖咧，聽日咧就即係世界和平咧，喂，我同佢死過啦。但最慘係唔會噶嘛。所以咧，我好早之前咧，我就已經咧同嗰啲親人咧，我就話。唔好拗啦，因为拗嚟冇用嘅，我哋完全左右唔到个大局，而家又唔系你又咩高官咁样咧，唔好提，唔好讲，系用，因为头先你讲嗰个例子啱啊，如果你见到单新闻咧，焗住都会嘈嘅，咁所以咧，我系用呢个超级鸵鸟政策咧，见到面唔好睇嗰啲新闻，尽量咩都唔好讲，风花雪月讲第二啲嘢，可能你话，诶，平时你又话咩都应该唔好避开政治嘅，喂，就系，但系你自己知道嗰个位咧。如果你冇得控制噶嘛， 同埋有阵时冇一个人有能力去拗赢对方嘅，即系好似你咁讲，我拗赢咗又点啊？即系我嗌赢咗场交啦， 输 咗 场 交，呢个真系好好贴合喺呢个里边。 最紧要系你输咗场，输咗个家之后咧。冇改變到其他嘢啊嘛！ 即係你話你學你話齋鬧贏咗可以真係世界和平嘅， 係啊， 咩都可以變好，咁真係梗係死都同佢鬧贏 啦。係啦，如果你話喺我哋面前嗰個係某一啲嘅政治人物，佢係有一啲權力嘅，喂，你可能真係唔好介意同佢拗到底喎。 可能我自己有少少嘅影響力，你自己唔知咧。 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對我哋自己嘅親朋戚友 啊、朋友啊咁樣，佢話係絕對唔值得㗎咁樣。 我同阿豪仔嘅處理方法似嘅，盡量唔提， 唔好提， 因為我。 我又覺得啱嘅，即係你用你揀唔同嘅顏色啊，咩都好啦，呢個係唔同嘅政見，我尊重嘅。 係， 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佢嘅選擇。理應香港啊，就係一個咁自由嘅社會，大家可以揀啊嘛。嗯、不過如果當我見到一啲咧，啲黑白係如何啊，顛倒咗啊，是非 我都明嘅。 去到嗰啲位嘅時候咧，我真係個火，喂，明明件事唔係咁嘅喎，即係你唔可以。调乱咗件事，搬弄是非，令到嗰件事真实是如何咧？改变咗嘅话，嗱，去到呢啲位咧，对我嚟讲个挑战性就好大， 高啦， 我未必揿得住自己啦。 你宁愿深呼吸、唞啖气啊，定系会话俾听，其实件事情系会系咁样嘅。 我会选择断绝交流。 会， 我会选择，因为起码我唔选择闹交， 断绝交流即系断交咯。 系啊，系啊，因为起码嗱，未必系一生一世话要断绝交流嘅咁样。 起码呢段时间风头火势就，唉，当时运高， 冇为，我当养生之道啦。 系啊， 系咪？因为我都系嗰句，冇一个人有咁大嘅能力可以改变晒全世界、或者人哋嘅谂法。起码嗰一刻，我当养生之道，唔好动气，唔好动气，因为嗌完之后咧，都系唔会改变到件事 嘅。你知唔知琴日咧真系有个真实个案咧，争啲就出事啊！咁因为我咪话我去到外母屋企咧，去楼下食饭咧，咁都系个区噶啦嘛。咁去到其中有个嗰啲酒楼度咧，佢又播电视新闻。咁你都知啦，九成九系播大台噶嘛。咁开即系其实 大台都已经做咗打咗场靓仗， 打咗场靓仗。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算啦，都唔想睇嘅。其实嗰下咧真系唔想睇，因为咧你唔知道究竟隔篱啲人会讲啲咩噶嘛。咁真系个真人真事好搞笑嘅。我哋喺度睇嘅时候咧，就听到后边咧有一台咧有长者。亦都有啲中年喺度讲嘢咧，就无端端讲咗一句，就话唔会噶啦，佢哋咩嚟到而家新地 midnight 咧，因为佢好似有啲人外国翻嚟嘅，所以你无端端唔 系 佢无端端咁样讲，去到新地咧，佢哋一定玩到 midnight 嘅，因为佢哋收咗钱咧，唔知700蚊定1000蚊啊，咁样咧，佢咁样讲，咁跟住咧 火就喺地面，跟住火开始喺度煲紧啦， 我就喺度话， 无端端俾你搞大咗， 唔系佢仲要坐到咁近，因为你知嗰啲台咧好逼啊，佢就喺我手踭喐一喐就撞到佢个筷子嗰啲位啦，跟住话唉唔系啊嘛咁扯，你餐饭点食啊咁样，咁 跟住。觉得咁邪啊？咩意思啊？ 即系你咁都要撞到一个讲呢啲嘢，仲要同你唔同意见到一个地步，系咁大嘅一个群体喺你后边，咁你点食啊？餐饭你不停听到噶嘛？咁呢边唯有唔讲嘢啦，尽量唔讲嘢啦。咁开头我老婆都 扮事位高，我哋听唔到。 开头我老婆都好嬲嘅。 继续妈住阿仔啊？点啊？你中意食啲咩咁啊？ 系啦，开头我老婆都好嬲嘅。但系咧，点解我话奇妙嘅事就系咁咧？好在冇衝動啫，再聽佢哋噏多，就因為太近啦。 係， 咁啊新聞又不斷播，再過多陣咧，突然間我同老婆講：，喂，老婆，我打眼色咧，同佢講，我話：，喂，好似誤會咗喂，好似第二遍喎咁樣。係啊，因為咧佢哋跟住開始講其他唔同嘅嘢咧，即係譬如話，喂，邊個咁樣打人㗎？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咧，咁你就會突然間發覺啊。会唔会头先佢讲嗰啲所谓收钱咧，可能系咪讲嗰啲炒饭嗰班人咧？ Oh, 即 系 咩都好啦， okay, 你总之我觉得个意思就系、是，如果你嗰下太 急，跟车 太贴啦，或者其实你好快俾佢牵动到你情绪咧，你回嘴啊，或者讲咩咧，就好惨噶。但系而家。你个计时炸弹啊嘛！你行到出去，成台饭，成个酒楼茶楼，喂，真系可以红橙黄绿青蓝紫，人人都喺度噶。 个酒楼系播紧佢哋大台嗰个新闻 台、啊、新闻台咯。 咁点解唔播佢原本播剧集嗰啲台啊？ 冇啊！我谂呢个时候都冇人 择咗嘅啫。 系啊， 可 能 嗱，所以 可能个伙计自己想睇咧， 其实 就 真 系 好正常 嘅。 你无论你边边颜色咧，其实啲人而家都想睇新闻 嘅。 虽然睇得会好猛。 系 睇得都好猛噶， 咁又真系无谓。譬如咧，真系啦，我你话斋坐喺张台度，大家唔系望手机就望电视，好似同隔篱嗰个唔识咁，但系坐埋一齐食饭。咁但系唔多唔少都总有一个屋企人会望到个啊，就会指住嚟 开始讲。 咁跟住就要你佢嗰个人讲，唔通你成家人就默哦唔出声啊？我讲下其他嘢啊，当佢冇到咩？ 但系你话情侣咧，其实我而家睇好多讨论区咧，佢真系好多，因为原来咧呢、這个世界又真系唔会人系一致噶嘛，即系唔会个个都中意嗰个明星噶，等于系。真系我见到好多讨论区咧，全部都话净系为咗同男朋友争拗咧，会唔会譬如话去示威啊，或者会唔会行去边度咧，日日都嗌交啊咁样。其实呢啲真系都。由六月到而家咧，其實真係好多。 我認真地啊，真係唔好咁啊！大家即係深呼吸、唞大氣，大家都有自己嘅諗法，但係唔好為咗呢件事而犧牲咗自己家人嘅感情、朋友嘅感情。 嗱，第二啲人唔係一對情侶嗰啲唔係咁諗嘅喎。 冇錯， 喺呢啲大是大非上面，係 啦， 我同你個諗法唔一致嘅話，咁我仲成世跟住你啊？ 係啦，嗱，我又唔夠膽話咧， 話佢唔啱喎。係 啊，因為每個人對嗰個價值觀，即係譬如你揀外女，可能有啲人就話要。 系苏眉。灵魂伴侣 系 咁呢个灵魂， 我以为你讲紧条鱼添。 系啊，咁你谂下， 无端端讲英文，你好似讲英文咁啊。苏 啲人系通常讲灵魂伴侣噶嘛，通常都话嗰条苏眉噶嘛。 系啊， 咁佢对于灵魂嘅要求可能好高咧。咁佢就话，就算你有吴彦祖咁靓仔，我都唔理你噶啦。 嗯， 系啦。 咁咪 咁 就 唔啱啊嘛。 唔系冇办法噶，你譬如嗱，你如果你觉得政治系好不值得为咗呢件事牺牲嘅话。咁如果發生第二啲嘢，譬如話對父母嘅態度咧，譬如可能話喂原來佢唔孝順父母嘅，假設嗱、可能又再挑戰就底線嘅咯、譬如可能哇，佢見到人哋虐待動物，佢好開心嘅，可能又係每一步都觸碰底線啦。 其實一樣嘅啫，即係政治你點樣對爸爸媽媽，你係咪孝順嗰樣嘢都係其中一範嘅價值觀。如果你舐咗一範嘅話，應該都難噶啦。 孝順必係啱喎，唔虐待父母，虐待動物係啱嘅喎，呢啲係正確事嚟㗎。你冇人話會虐待動物係啱。 唔係嗱，咁樣講嗱，就算咩為之孝順咧，每一個人嘅定義都唔一樣嘅。 俾唔俾家用 啊？係啦，你要幫到幾多？哦、有啲我见到都会因为咁嗌交噶，话你搞到咁样嘅话，你有钱就咩都俾晒佢先。咁我哋自己嘅将来先如何啊？一样都可以有唔同谂法噶。 咁呢啲细节嘢就系要细节 噶啦。 咁大位嘢孝顺父母系啱嘅，正确嘅事噶嘛。 唔系咁讲系咁讲啫，即系等于其实你如果咁讲都冇拗撬噶。你爱唔爱香港？爱香港，我都爱香港啊。不过大家爱嘅方法唔同啫嘛，咁、 啊、 所以如果你咁 样， 咪有拗撬咯，系啊，所以系会好难过，我都觉得，甚至乎，但有啲人系真系咁谂过，佢觉得当系乘机认识清楚对方嘅面目系点咯。 但所以我估而家 有啲人会咁样谂咯， 即系呢一个嘅风头火势啊，真系啊吓，一家人又好啦，情侣又好，点样都好啦。即係有陣時吸啖氣，好似阿田咁樣講， 係啊， 諗清楚點樣講個用字啊，可能都有好大嘅分別啊。 或者你未信，什麼都會過去，士氣跌下去，伴侶會逝去，也許。人人亦离去，我反而学会珍惜相爱，坚忍和面对。遗远的壮举，烈日下散聚，幻想你在这里。但你走到哪里？若与你面对，别要再后退，斗嘴何妨斗下去？我可能被你反对，先会坦率。去的每一季跟你都走这段旅途，明天更好遇将愿望，需要两对手一边左一边。 公司的真诚度需要时间验证。社评表示，国泰的员工表现出极端的政治倾向，公然蔑视法制，公司的安全管控已受政治因素严重干扰，能否保障最高标准的飞行安全和应有的服务品质成为巨大问号。如果不能够保证飞行安全的规范，航班就不应该飞往或者飞越内地。社评强调，当香港一些势力有极端破坏法治的行为，并且侵害内地民众利益的时候，内地方面就应该在基本法的框架内有所行动，威胁那些势力，等他们有所忌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罗莎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和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 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5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31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3点，升6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3蚊，升4.6；汇丰控股59.1，跌9毫；盈富基金26.65冇起跌；港交所240蚊，跌2.2；建设银行5.76，升6仙；友邦保险76.4，升6毫；中国平安87.9，升4.5；中国移动64.95，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9.442，瑞士法郎8.069，澳元5.325，加元5.933，新西兰元5.077，欧元8.7895。每百日元对港元7.4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8。港金现价报14,01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68美元，卖出1,497.02美元。香港电台呢啲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咧，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南桥方向近住长环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可能被取消登记的名单在8月1号公布了，请登入 voterinfo.gov.hk 查阅你的资料，如有问题就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选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记得在限期前回复确认或更新登记住址，以保留选民身份。查询2891-1001。 做咩呀？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咋嘛。个个父母都紧张自己仔女㗎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都系嗰句啊，股市唔见佢升咁多。气温日日系咁升，而家升到33度，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真系。 系啊，留意住啊，下昼嘅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嘅，而今晚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添，咁啊留意住啊吓。 我真系觉得佢应该落少少雨啊， 冇咁即系散一散啲气咁啊嗬。 我哋艺术啲讲，希望成个城市 cool down 一下，特别某啲嘢真系应该 cool down 系咪？ 夜雨洒去，真系希望佢可以。 好啊好啊。 好，电话号码178。 1-2-3-8-8 咁打电话嚟做咩咧？ 系啊， 我逢星期一我哋12:30咧，我哋都有个环节嘅， 人人赞 我，希望大家咧系啊，静一静落嚟谂下，哦，我哋香港有啲咩人值得一赞嘅咧？咁 系啊，咁我觉得咧，可能呢个礼拜咧，有一个地方系焦点嚟嘅，所以咧你会亦都对嗰度嘅工作人员咧，你会特别接触得比平时多咗啊。 嗯， 平时可能你系净系真系去旅行啊，嗰一下你先会去嗰度遇到嘅啫，但可能呢排咧你吓、啊、你点样过去食个饭啊咩都好咧，你会见多咗嘅，唔、知道会唔会令你咧对喺呢一个工作场合嘅工作人员，你会零舍多说话，可能你会突然间谂起想赞佢，想多谢佢嘅咧，就讲紧咧机场里边嘅工作人员 系啦，任何岗位吓，讲紧任何岗位 系啦，任何岗位，我哋之前咧其实好似讲过，不过嗰时就讲空中服务员多啲嘅， 其实有好多唔同部门嘅，譬如我自己都喺节目度之前讲过咧，就系我试过漏嘢喺架飞机度啊， 系咯， 但系咧帮手咧清洁飞机咧，其实并非系嗰间航空公司做嘅，其实系有我哋譬如香港嘅机场嗰度啦，系有一个部门咧就专门咧就帮手去清洁嘅，就佢帮我执翻晒我成部 iPad 啦，另外啲护照啦，冚唪唥留晒喺个飞机，即系前面摄嘢嗰个位啊嘛，即系其实。我想大家都可能會有好多出門嘅經驗嘅，即係唔單止淨係呢一兩個禮拜，好多嘅新聞都同機場啊、空中嘅服務員有關啊。其實咁多唔同嘅部門，你有接觸過嘅，你覺得要讚一讚佢哋嘅，咪都即係歡迎你打1-872-388俾我哋啊。 係啊，即係總之機場裏面你見到啲地勤人員啊，或者你話咧嗰個保安啊、 清潔 嘅 又好， 清潔啊，或者佢哋有啲係機管局裏面啲職員，可能都會有幫你維持秩序嘅。你想讚啊，你見過都得嘅， 入咗境之后里面可能都有啲嘢需要嘅，咁有啲职员帮你嘅，咁都系一件事。 同埋另一格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就系因为咧接机啊，咁因为之前佢有啲接机嘅活动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见到有啲咧系真接机，真系讲紧咧话佢有啲朋友咧外地系外地翻嚟咧， 唔 系我知啊，即系真，因为呢排嗰啲唔系真接机啊嘛，咁但系佢个真接机咧，我真系见到咧。佢哋有啲好有創意嘅方法嘅，我哋一間可以講俾大家聽嘅。咁所以呢另一格就想呼籲下呢，你會唔會可能你都曾經你自己見過啦，或者呢可能你去外地呀，你唔知去日本啦，邊咩地方公幹呢，你有冇遇到呢人哋即係接機嘅嗰啲好特別嘅安排呢？ 係 啦，因為我見過嗰啲有啲好搞笑嘅。咁所以呢，如果你哋都有啲話，可能有啊，我去孟加拉公幹，佢哋當地啲人呢為咗要搵返我哋嗰個員工個名呢，佢哋用嗰個接機嘅方式咧系点样奇离啊、古怪或者新奇嘅，或者可能咧佢为咗接你机咧等咗几耐嘅，你所以想赞一赞嗰个接机人员，哇辛苦晒，你真系等咗我半日咧， 因为会 delay， 真系会噶、啊，真系会 delay， 特别系如果公干咧佢认唔到你咁多咧，佢唔敢走开噶嘛，佢真系举住个牌咧 ，Mr. Wong 要做，咁可能佢等咗好耐嘅，都欢迎你可以将你遇过嘅呢一啲难忘嘅接机经验咧可以打嚟。 我记得咧，即系如果你讲到接机嘅话咧，另外仲有一个界别嘅接机嘅，就系你中间要转机啊。 冇錯， 嗰陣時你嗰啲地勤人員已經喺度問 我，我都試過， 通常即係遲嗰一曾志豪，曾志豪先生，你一家人喺邊度啊？一見到。齐晒四件啊嘛，阿爸阿妈， 两个仔， 即刻跟我上车，跟住喺度跑。其实我就冇试过有一个人要咁样帮 我 嘅， 我试过。 但系咧，即系有阵时真系飞机延误冇得讲。但系嗰类型嘅地勤人员咧，佢真系同你日日喺度飞奔大漠中喺个机场度跑嚟跑去啊！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类似嘅经验嘅， 可以打嚟嘅。 系啊，真心感激下佢哋啊！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想同大家咧介绍本书啊， 咩书？ 咁咧呢个都系我呢个几两个礼拜以嚟咧就即系好快咪完嘅一本书咧，我觉得呢个时势咧，有阵时睇小说咧都难咗啊，即系睇小说咧要投入啲剧情咧，可能有阵时又唔容易去即系代入咁样， 亦都未必会有咁多时间可以俾你咪住继续从长时间都一个我投入咗个故事个世界啊咁样。 但系呢本咧我觉得佢又唔系一本小说，但系佢就好似小说咁样咧，好引人入胜嘅。其实佢系一个咧报道文学嚟嘅，咁佢名咧嚟自日本嘅，咁佢中译版咧个名就叫做。好震撼过，我觉得个名咧起得几好 啊！我见到都 叫做 惊咁。 被杀了三次的女孩， 哦， 系啦，嗱，即系如果你用广东话咧，即系被人杀咗三次嘅一个女仔。 跟住我即刻，我同阿天就会谂，即系佢三次都唔死啊，定第三次先死啊？ 唔系，三次都死咁样。 咁即系死三次啊？ 系啦， 变咗鬼故嚟噶咯。 系啦，佢唔系鬼故嚟嘅。咁咧，佢呢个系一个报道文学咧。咁原来个作者叫做清水杰啊。 清水同埋好好清潔嗰個潔咁樣。佢原本咧就係、是、一個日本嘅一個周刊嘅記者嚟嘅。咁咧佢就將佢呢一單案件咧成個來龍去脈，因為係佢最終報導咧，甚至乎最終仲推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嚟噶，係啊， 報告文學真人真事。 佢甚至乎仲即係因為佢追蹤呢一單嘅社會案件咧，就推動咗咧日本咧成立咗一條新嘅法例，所以係好堅嘅， 即 係 成功成立 成功咗，係啦，即係話本來冇嘅真空嘅。 但係佢係咩人嚟？ 佢係一個周刊嘅記者， 記者喎， 冇錯， 佢由記者推動到呢件事，推動到大家睇咗呢本書，知道其實呢一樣嘢係需要社會需要做。 冇錯，所以 係 好犀利嘅。 係啊，想知係咩案件先？ 嗱，佢呢個案件咧就發生喺1999年嘅，即係其實你而家佢今都已經係 廿年 啦。廿年啊，咁啊廿年啦，已經。 喂，唔好意思，我想問咧，係同一個女仔被殺三次。 係啊，所以個標題起得好就係咁解。係 咯， 係啊。點解一個女仔，即係你當佢男又好女好，一個人點解會俾人殺咗三次嘅咧？所以呢個 死咗三次。 冇錯啦，係咩意思咧？所以佢就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这样。原来他说1999年的时候在日本有一笪地方叫统村，就发生了一宗叫做跟踪狂的杀人案件。那个案件就是说有一个女大学生，她就在她家附近一个车站准备他们踩单车接驳，拍了个单车准备入去搭他们的那个地铁的时候就被人家死了。本来已经你可以说 OK 是一宗谋杀案。咁但系咧，当呢一个周刊记者咧接手嘅时候咧，佢就发现，诶、哎，好唔寻常、哦。佢话呢一单女子大学嗰个谋杀案咧， 本身捉唔捉到噶？ 捉唔到嘅，开头未捉到嘅， 捉 唔到嘅。佢一开始就话佢就接手啦。咁啊，好多报纸都有跟啦，佢亦都去跟啦。咁佢开头都以为就系一单普通嘅谋杀案。咁但系佢话咧，开头咧啲舆论就话，但系似乎系嗰啲叫做无差别咧，街头咧见人就乱咁斩嗰啲啊。 哦， 咁但系咧， 神经汗嗰啲 系 啦， 开头以为神经汗嘅，咁但系咧。佢就因為佢做咗呢啲追蹤報導都好多年咧，佢就話覺得唔似，佢覺得好多蛛絲馬跡咧都唔似係隨機殺人。 上身喎， 係啦，其實因為可能做呢啲追蹤報導嗰啲咧，佢哋經驗所得咧，其實真係都幾有直覺㗎。 即刻令我諗起咧一套美國同英國合拍嘅電視劇叫《Killing Eve》，好紅嘅，類似有少少咁樣嘅感覺。 我 一陣間 都有睇咗個《Season One》，我都睇完嗰個。咁佢就話佢有啲覺得唔似，咁然後咧佢就開始去再打探嘅時候咧，就發現喂。原来咧，佢话呢个女仔生前咧就已经俾人哋咧骚扰过，甚至乎咧佢哋嗰个有两个佢个呢个女大学生咧好亲密嘅朋友咧，就偷偷地同佢报料咧，就话其实佢一早已经预告自己会死噶啦，因为咧佢识咗一个男仔，咁个男仔咧就系有啲问题嘅，即系狂躁嘅，就成日咧就会威胁佢，就话如果你唔同我一齐，你唔同我结婚，你唔同我点嘅话咧，佢话我会杀咗你咁样。咁佢话呢个女仔咧，佢已经系受到嗰个压力同埋困扰咧， 即系觉得自己有机会有生命危险。 冇 错， 我睇到呢一度已经有啲嬲啊！点解可以嗰啲警方咧？即系如果系一个咁大嘅线索，连一个记者朋友问一问佢身边嘅朋友，都知佢原来识咗一个 有 狂 躁 系啦，系啦， 朋友嘅话，你应该都要有啲 follow up 啦，系嘛？ 哦，嗱，你嬲嘅地方咧有大把，因为咧，当佢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就再问埋嗰啲父母啦，咁佢就发现咧，原来呢个女仔生前咧已经唔止一次咧报过警噶啦，系、 哦 系啦，佢 即系仲要有记录噶啦， 冇错，佢不止一次报警咧，同警察讲咧就话我生命受到威胁，我嗰个男朋友咧佢不停话会杀我，而且咧佢仲系去到一个点样认真嘅程度咧，佢偷偷地带咗录音机咧录低每一次佢同男朋友出街咧啲对话， 即系有记录， 因为佢好惊，即系其实你即系各位听众，你听到呢度咧，你就知道呢个女大学生系惊到一个咩地步， 佢真系生命受到威胁噶， 佢系 每日喺惶恐之中度生活咯， 佢系坚觉得自己会俾呢一个痴线男人咧嗰个男朋友杀嘅， 但佢又走唔甩， 佢走唔甩，因为咧嗰个男朋友咧佢就话。我知道你父母工作地点，我会搞你。咁咧，佢就唯有求助啦。佢就录低咗嗰啲录音咧，佢带埋去警署度播放。嗰啲对话内容咧，全部都系最恐怖嗰啲，譬如话我会杀咗你啦，甚至乎会话会卖你去嗰啲火坑咧，都讲埋嘅。咁但系佢话好可惜咧，就系、是。 喺日本嗰個警方，佢特別係提到咧上美警署，因為佢哋有分區噶嘛。佢呢個警署咧，完全冇受理佢，淨係不停話哦。咁呢啲就你哋自己兩個人感情問題啦。 佢去到差館報案噶咯。 佢去到 唔係啊，唔係啊，佢哋會咁嘅備案先得，因為你真係事情未發生啊嘛。 未發生。 你係雖然你受到咁，但係一日事情未發生，我就唔可以話你係啊嘛。 佢亦都冇派員去保護佢啦，佢亦都唔會去調查下佢嗰個口中嗰個躁狂嘅男朋友。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些事啦、 女孩子只可以去备案跟着找寻求社工帮手。 是啦，但是没人帮他啦。他 有没有跟家人说？ 有家人呢，因为最后都知道了。是。那家人就无限支持他，就说我们不要怕、你 一定要行。那结果呢，他们有一轮就很义愤填膺就反击的。譬如说就真的会一起父母陪埋佢警署度报案啦。咁结果遭受嘅回报呢，就係佢个阿爸呢有一日返工，个老细就话搞咩呀，啲人话你去咩嫖幼娼呀，话你係大淫虫呀，争人钱呀，跟住派晒传单员去到佢阿爸个公司度。 即係嗰个男人，即係个男人，即係佢 咁，所以有行动做咗，警方冇理由到呢个时候都唔受理啩。 冇，咁所以呢佢个 滋扰嚟嘅呢个。 係啦，甚至乎呢即係。 嘛 已经有滋扰啦，咁但系咧冇处理到，甚至乎咧，原来佢后来仲揭发到咧，佢话有个警察咧就登门上去咧，就同佢讲话，不如你哋销案啦，可唔可以当冇报过呢单案咁样？咁最后咧，佢哋就梗系唔肯啦，就不了了之，咁就过咗。嗱，咁呢个前半决，咁当呢个记者咧，好似大家咁嬲，佢原本谂住报一单普通嘅谋杀案，佢谂住咪做一两期就算啦咁样，但系佢话咧，佢 越揭越多嘢， 佢越揭越多咧，佢开始发觉喂。点解咁过分呢？咁佢就追踪落去啦。佢就真係用佢自己啲手段呢，譬如佢有私家侦探或者佢哋自己侦查呢，佢就锁定嗰个嫌犯呢究竟系边个。 即系个男朋友。 係啦，嗰个男朋友。哇，呢一段好精彩，我想话呢。亦都令到大家呢对一啲叫做调查社会案件啲记者呢，佢哋嗰个日常生活呢就好犀利。因为总之个劇情去到呢就话知道咗个嫌犯啦，个名叫小松和人，佢想揾佢出嚟、但佢一路咧就净系知道佢系开嗰啲咩咸湿风俗店，但系佢就匿埋咗，咁咧佢哋就怀疑咧佢喺某一个大厦嗰度，就唔知佢系边一层楼，佢就好想咧，如果佢目的就话如果可以影到呢一个小松和人个样咧，佢就可以话俾人哋听， 喂，小心呢个人啊， 嫌凶就喺度，佢就可以报案啦，佢就好，咁佢点样报咧？佢話佢哋真係咧，原來做呢啲追蹤咧，佢真係揾架車喺一個好遙遠嘅地方嗰度咧，24小時 步 喺度， 咁睇下嗰啲窗啊，佢有冇行出嚟 出入咯， 係啦，即係出入啦，同埋即係打開啲窗有冇喺度望到佢嘅樣。 咁後來咧，佢話咧嗰度都報唔到啦，因為咧嗰個地理環境咧，淨係可以喺附近啲高樓大廈，但係佢係一個普通記者，佢又唔可以 冇人哋第二棟大廈入唔到㗎， 咁佢點做咧？真係咧嗰個堅毅咧嚇死我！你當嗰棟大下有100个住户先算啦，唔系啊，佢揾埋佢嘅一个助手咧，逐家逐户拍门咧，除咗隐瞒咗个案情唔讲俾人听之外咧，佢就同你讲：你好啊，我系呢一间周刊嘅记者，我唔方便同你讲我要影一咩案件，但系我要影对面，你会唔会可以借个单位俾我影啊？ 咦，咁即系话佢已经有一个啊，佢有目标大厦， 佢有目标大厦，但 系 佢冇监视嘅位， 系知道。 佢竟然用呢个方法咧、哦，由第一间问到第100间，佢话咧一个正常人都唔会做嘅，因为佢话唔会，你谂埋你 系 个住户， 你 打个。 点知发生咩事啊？ 喂，就算你同我讲到明啊，系呢一单嘅案件，因为我真系同你三唔识七啊嘛。 佢唔会讲，佢又唔讲得。 我就算你讲咗，我都唔信你 啊。仲要有一样，仲要 未系揭发， 冇错， 你入屋系咪？ 仲要有一样好大分别咧，就系、如果打个比喻咧，佢嗰个周刊咧。就唔係我哋香港你熟悉嘅嗰啲大嘅，譬如話我係咩 TVB 記者，唔係我係咪咩蘋果日報記者，唔係佢係嗰啲咧三四樓咧，即係你會話嚇、好似未聽過喎，即係因為佢嘅身份係咁樣， 風騷報日報咁係 啦，所以佢話冇人俾佢入屋，咁但係咧佢就一路問到第100間咧，竟然嗰個真係幸運之神，佢話咁啊，好啦，我俾你入嚟啦咁樣。佢就可以， 但系嗰个系睇到， 真系住户嚟嘅，系啦，佢就真系开喺嗰度咧，俾佢用个长镜头影到， 系， 终于俾佢报咗咧，哇，真系讲紧原来一报咧报两三个礼拜， 系 不眠不休咧，即系当然佢哋轮更啊，诸如此类，终于俾佢影到嗰个嫌犯张相，咁然后咧后来嘅剧情就当然就话佢好快就即系将呢件事就扬咗出去啦，大家就跟进啦，咁嗰个嫌犯咧最后其实佢就畏罪自杀嘅，咁、但系成个古仔咧去到最尾咧就系佢话 OK。 咁究竟点解呢个女仔会俾人杀咗三次咧？佢又解释啦，第一就俾嗰个凶徒杀咗一次啦。佢话第二其实 俾警方咯。 第二咧，其实佢系曾经俾嗰啲无良嘅媒体咧，因为大家都系乱噏，即系话诶佢应该都系得罪人啦，所以就咁死，即系毁咗名誉，杀咗第二次啦、嗯。第三次就 系 警方，因为去到最后咧，佢成个重点佢就话。嗰、那個嫌犯雖然已經畏罪自殺， 嗯、 但佢話點解呢件事會發生？佢話受害人 即係嗰個女仔點解會去做最終 點解 會 死？ 係 啦，佢話受害人已經報咗警，已經備咗案。佢話邊個警察叫佢燒案？ 仲要諗下連埋屋企人一齊再去報一次又一次啊！又有錄音帶嘅證據啦，個爸爸個喺個公司度又俾人哋騷擾過。其實所有嘅證據都已經列咗出嚟，你係咪叫我燒案先？即係點都有少少嘢發生咗啊？係咪？ 唔好話落差出去個誒話嗰個嫌疑犯，都係佢名都係叫嫌疑犯啦，即係佢身份都係咁，都係要做啲嘢， 要做啲嘢 係 啊。咁佢哋就調查就發現咧、哦，原來。那个上美警署咧，又烧案啦，又威胁个当事人烧案啦，完全冇谂住去捉嗰个嫌犯啦，甚至乎咧，佢哋闹到件事好大嘅时候咧，佢哋日本嘅国会议员咧，都喺嗰个国会度质问佢就话，点解应该保护市民生命安全嘅警署系咁样冷待市民嘅报案？喂，系、真系真实对白嚟噶，佢国会议员系真系质疑呢单，然后咧佢最后公布咗咧，就令到大家都对呢个警署嘅做法咧。好失望， 系 咁，所以咧好多佢引起群情汹涌咧，就系、是其他电视台就开始跟进啦。佢本来系一间三流嘅记者报社咧，冇人理佢嘅。但系由于好多第一手资料，同埋件事真系太离谱啦。佢、话喂，原来最后 就系问翻个， 原来最后系俾警察嘅冷漠杀死咗呢个女大学生。所以咧佢就话争相报道之后咧，终于结论系点样咧？第一。逼到咧呢个上美警署咧交咗几个警察出嚟、就话诶佢哋疏忽职守， 系 冇好好处理案件， 导致有人命嘅即系损失啦。 系啦，第一就咁样啦。第二头先就话啦，佢终于就诞生咗咧，原来日本咧呢一个叫做 一个新嘅法例。 系啦，嗰个就叫做咧跟踪法啊，即系话嗰个跟踪骚扰法咧就终于就出咗嚟。咁于是乎就可以咧唔使话喂。佢有都冇搞你，但系佢跟踪骚扰，亦 都 属于系啦，譬如香港都有 骚扰噶嘛，即系话啊，话你可以近距离，即系一米范围内， 即系譬如有呢啲咧， 系啊，我哋有。 原来日本之前系保守到咧，佢哋冇嘅，所以 讲紧1999年， 喂，都系 20年前， 但系都唔系好耐啫，即系估唔到都冇咯。咁所以佢话佢都算系立咗个好大嘅功咧，即系佢最后就呢个记者，佢就令到嗰个嫌犯就曝光，仲逼到佢畏罪自杀。咁当然佢里边剧情。好复杂嘅，大家自己睇啦。然后就令到警方就认咗少少错，因为最终都唔系解决咗个大问题嘅。咁、但系嗰个跟踪骚扰法咧，都算系功德无量啊，好犀利啊！ 你谂下，你可以保障到其他嘅人啊嘛，即系唔系净系女士嘅，男士都可以受滋扰噶。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去到最后咧，真系要佩服呢个记者咧，即系佢自己都话佢唔明自己点解会一头就中咗去呢个案件里边咧，不能自拔，一路追踪咧。其实话长唔长， 系 五个几六个月。 我估啊，佢开头选择要咁样去做呢个嘅报道啦，调查嘅时候，应该好多人咧会去冷水啦。 肯定佢老板 话 做咩 嘥 时间 啊， 错 啊，笑佢啊。我谂即系支持佢嘅人唔会多咯。 佢觉得最悲，佢觉得最孤独咧，原来就系得自己一个追一单新闻咧。表面上叫独家，但系佢话咧，佢嗰种惶恐咧，佢就话点解全国得我一个报嘅？ 系 佢话系咪大家已经唔记得咗呢单新闻咧？咁、样 呢个少女死系咪真系咁？唔值得去，大家去查明真相咧。 所以我觉得睇完之后咧，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系第一，你要尊敬所有无论佢系大报定系小报嘅记者，你要尊敬佢。第二咧，原来真系唔好灰心，佢。追踪嘅时候，我谂佢冇谂过自己有机会打赢呢场仗咧。但系经过佢呢几个月，呢、这个叫做清水节嘅记者就赢得好漂亮嘅一仗，起码都对日本嘅社会风气有好大嘅改良啊！ 跟你约定，恋上最坏本性，拿起勇气沉迷爱你，期望现实有转机，手牵手。根本不怕死，沿路照顾呵护中你，盲目爱到不合理，越过几多公里，情或雨天，恳请能铭记，你有那些需要，

恒生指数报25,941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31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4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3点，升68点。今日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3蚊，升4.6；汇丰控股59.1，跌9毫；盈富基金26.65，冇起跌；港交所240蚊，跌2.2；建设银行5.75，升5仙。友邦保险76.35，升5.5；中国平安87.9，升4.5；中国移动64.9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05.43，瑞士法郎0.972，澳元0.679，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121。港金现价报14,01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汇安市买入1,496.51美元，卖出1,496.8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艺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艺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睇下啦。 艺俊文凭而家可以去院校报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呢位新人真系要讲句，飞云机会嚟啦！ 前途哪里种着花，沿途会有怪物吗？大概先要输过，先有必要转个方法。平衡性要注重吗？未怕摔跌，终会跌。 的名字叫做庄正，曾经是组合 VMP 的成员，不过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搁置了他出道的计划，直至到今年年初呢，公司希望他以个人身份出道，重用上 Lessa 热爱的日本漫画方向，度身订造了他首支的派台作品。作曲编曲黄子乔，填词林宝，监制 Apple Chain 黄子乔。 前到到下班，从前勇气未变吧。 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庄正《开放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好，人人赞我，赞人人吓。今日我哋想讲下机场啊，咁里边嘅工作人员啦，天空同埋喺地面嗰度咧都冇人欢迎嘅。 系啊，我哋收到好多唔同嘅听众嘅电话。 系啊系啊， 如果你哋有一啲嘅经验嘅话咧，欢迎你而家打呢个电话俾我哋啦。 18723888，网上留言 fax 同埋233964535都欢迎大家赞嘅，系啦，赞 嘅，甚至乎你会遇到一啲好难忘嘅接机经验嘅话咧，都可以讲下嘅。啊，我好快讲咧，我嗰次就见到咧喺香港嘅，就系早嗰几日啫嘛。 系 咁咧，突然间咧。 你见到个接机大堂咧有一阵轰动，跟住咧你见到好多人举牌，然后咧就大嗌尖叫。 我落机啊，唔好意思。 系啦，我都第一时间就谂紧。系啦，我就话喂边个啊？咁样我话咧，即系你唔系明星， 是香港 香港啫嘛。我话一定系明星嘅，嗰个势头咧，你直情系尖叫到咧，成班咧又戴晒帽啊，好整齐嘅制服咁样。 流晒口水噶啦，应该啲妹妹。 系啦，咁然后咧就话咩欢迎你，欢迎你咁我 系咪香港嗰啲运动队啊？嗰啲 系啦， 运动 队啊，平时如果多。应该要是这样的，他们很少得到这样的对待的。 原来最后出来的时候我劲八在那里看，我说谁是啊，我说最多全部都是 fans 来的，我找不到个 artist 在哪里。 举牌 是啦，即是认都认到的，但是他举了牌。 因为他们歌迷会的会长落机。 是啦，我想就是这样，去到最后原来呢是真的一个普通的市民落机，他那些都是他的朋友。但是呢我依稀立到呢、哦、他应该是不知道完成了一个海外的训练或者活动，因为那里八不得太清楚。 是 即是回归的。 是啦，是不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海外训练啊，参加了某一些活动啊，他现在就回来整班呢就是他的 friend 啊，或者可能是一些同学呢，即是那些分不到呢。 是怎么都好啦。 是啦，哇好疯狂，直情我老婆都说真的以为是 artist 啊。咁我就会觉得呢好我觉得好感动啊，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呢。 一定会。 即是你想想整班死党是 friend 到这样我来支持你。咁所以我觉得这只接机呢真的我第一次见好兴奋，令到你觉得即是打晒气咁样嘅、啊。所以如果你都有经历类似嘅一啲好有趣嘅接机嘅经验呢，都欢迎可以一起赞埋佢 嘅。这个就兴奋嘅。不过我自己第一次呢带乡里呢，因为好少可呢话 book 定车咁去旅行嘅，即係去第二度玩嘅时候。咁、即係呢第一次我唔好似喺日本定係咩，我见到有个牌呢对住写住自己嘅名字，我觉得好有型。因为平时都係自己落机嘅时候都係见到一群人企喺度呢。 佢系咪写英文啊 ?Jackie Chan。跟住啲人全部都话成龙。 系咯，咁即系好开心嘅呢、這个感觉，好特别嘅。 OK， 好啦，咁我哋听听众电话啦，究竟有咩想赞呢？电话旁边有陈小姐先 ，Hello， 早晨， 早晨，陈小姐， 欢迎收听， 你好啊，今日有机会同你倾偈，好 啊，系啊，请讲 啊，你嘅经验系如何啊？赞咩啊？ 我就喺五月六号嘅时候咧，就去咗日本北海道，系啦，咁喺相机 即系香港相机准备去日本。嘅时候 系啦，咁我上咗机起飞咗冇耐咧，咁我就开始头痛啦，本来头痛啦，好唔舒服啊，咁样 飞机未起飞嘅，不过 起飞咗， 起飞咗啦， 系啦，未起飞之前咧，我系好正常 ，OK， 即系咩事都冇嘅，但起飞咗冇几耐咧，我就开始头痛啦，咁啊唔舒服啦，想作呕啊，咁样 系， 咁咧。咁原本我哋就坐中间位嘅，咁我见到就侧边有两个位就冇人坐嘅，通常要加钱坐噶嘛嗰两个位，咁、我就于是乎就坐咗出嚟啦，因为坐中间好似好舒服噶嘛，跟住坐咗出去，跟住冇耐就有空姐嚟问我啦，就同我讲，佢话呢个位唔可以坐噶，咁样讲，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好唔舒服，我坐一阵我就翻埋位啦，咁样，跟住佢哋又 OK 嘅，咁。咁啊，兜个圈又再嚟啦，第二个空姐又叫我坐喺度，又嚟同我讲呢番说话咯。咁、我又系咁样同佢讲啦，我话我舒服啲又坐翻去啦。咁结果我就冇话舒服啲，就坐翻我自己个位，就越嚟越唔舒服。即系除咗头痛啦，跟住开始呕啦，就不停咁呕啦，然后又屙啦。 又屙埋添啊！ 系啊，跟住啲空姐又好好啦。 套餐啊！即是说你一些病症开始来就出现啦咁样。 是啦开始出现。跟住呢咁嗰啲空姐又好好啦，又问我系咪胃唔舒服啊咁样。即系又攞暖水俾我飲啊，又问系咪冷气唔够冻啊，定系冻得滞啊。咁样。跟住我话唔系，即系好 ok 嘅就系冷气。跟住呢我就话唔知点解我就系咁样咯，咁不停咁屙同埋呕到不得了。跟住 最后佢点帮你啊？咁样 好想知佢有冇 call 到啊？我哋飞机上面有人唔舒服啊？有冇？ 一路个情况维持咗个几钟，个几钟，但系佢哋见我都好唔掂咁样，咁于是乎就嚟帮我即系打把脉啦。跟住佢就发现我。吓、 啊，个空姐同你把脉啊？ 系啦，空姐先同我把脉先， 睇你系咪有气啊？ 系咯，佢系咪发现你有气啊？ 系咪有气？ 发现我个脉搏跳得好慢，跟住好奇怪，跟住咧。 因为后来又拿那些梳打水啊什么东西来给我喝，就是看我有没有好一点这样，跟着又拿了个厕所给我专用的。 是因为你真的要很经常去不等得的嘛、 哦、因为去得很频 繁，因为你又屙又呕。 是啦，因为很频繁拿了去厕所给我用，他说 你有需要就即刻即是按钟叫我们开啦这样。 嗯， 咁啊真系好好啦，佢哋咁啊，跟住咧，原来后屘我一路越嚟越严重啦，除咗屙呕啊之外咧，个人咧唔知点解震到不得了。 嗯，所以总之你就好多都唔舒服啦，咁啊空姐就好有心机咁就照顾咗你啦，咁样 系啦，越嚟越多唔舒服，咁样变咗咧，佢就后屘冇办法叫我个脉搏跳到咁低啦，咁啊 call 医生，咁、嗯、啊又好好彩有个医生、哦， 真系 call 乘客嘅医生啊！ 是啊，他、 哦、 就问机上有没有医生，咁更加又有一个医生在这 里。 他、哦、医生又过来问我什么情况啦，咁我就讲了给他听咁样。跟着他就试下同我按我的肚啦。跟着问我痛不痛啊，咁知痛不痛啊咁。跟着车员就话给我听，咁他说你应该就不是盲肠炎的咁样。咁、啊、放心啦，佢话或者可能系即系机上或者 水土不服嗰样嘢， 水土不服咁样系啦，明白啊？ 最后系点啊？ 系啊，咁啊，陈小姐都讲咗好多佢病情啦，系、哦、啊，我哋多谢晒你电话先， 系啊，同埋都好多谢，即系我谂佢成件事咧，即系要好多谢成个机组嘅人员啊，对佢咁照顾 啊，系啊，系啊，好，我哋再争取时间啦，我哋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嚟，1872388，郭先生你好，郭生。 Hello， 大家好。 系，郭生你好。 系，咁其实我今次想分享嗰个 story， 其实就系多谢一位尼泊尔嘅机场职员嚟嘅。咁其实佢系一个餐厅嘅洗碗姐姐嚟嘅啫。 嗯。 佢发生咗咩事咧？ 系啦，点样多谢佢咧？会 嗱，咁其实嗰件事就应该系大概两年前到啦。咁嗰阵时我仲喺机场啲免税店里面做紧嘅。 哦， 咁就话说咧，就响四十几号闸口附近啦。咁我见到有个妹妹咧，就不停咁喊。 几多岁噶个妹妹？大约 七至八岁到啦。 O、okay、 K， 嗯，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因为佢又唔识用英文沟通，亦、都唔识讲中文，因为佢个样系类似啲南亚籍嗰啲， 系， 咁就不停就喺个走廊度喺度喊咁样啦。 嗯， 咁当时因为其实间铺头就得我一个嘅，咁佢就话叫隔篱嗰个同事帮我望一望住间铺先啦。咁我行埋去初时就谂住试下用英文同佢沟通，睇得佢明唔明啊嗰啲咁样啦。 嗯， 咁就后屘因为佢真系语上唔明啦，咁样咁我就初就带咗佢去，我就喺我隔篱嘅一个准备登机紧嘅一个闸口咁样。咁我就带住个仔仔附近有冇啲即系可能佢妈妈或者爹哋喺度啊嗰啲咁样。咁亦都有个 airline 都即系见我带住个小朋友都问我嘅。 嗯。 咁就我哋话个小朋友应该系唔见到爹哋妈咪噶啦，但系佢就唔识沟通咁样。 系、 嗯。 最后咧， 咁最后咧就我哋同嗰个 airline 嗰个地勤姐姐啦，咁我哋就卒之带咗呢位小朋友去咗机场管理局嗰个 counter 嗰度 嘅。哦 ，OK。 咁但系个情况就系话，连机场管理局啲人都唔识同佢沟通。 系啊，冇办法嘅，如果语言嘅你几高级都唔识噶啦， 仲要七岁八岁又喺度喊紧嘅时候，即系更加难沟通。 最后咁点啊？有冇嗌广播啊？嗰啲定系点啊？ 其实因为一路都找不到人去跟他沟通，嗌初头系未嗌到广播嘅。咁、后屘点解我要多谢呢位尼泊尔姐姐呢？其实佢就啱啱准备翻工。 哦，系喎，乡里可能真系。 系啦，咁佢就跟住之后咧就行过就话啊，点解呢个妹妹喺度喊咧？咁佢就尝试用佢自己嘅尼泊尔文同佢倾。 又中咗。 系啦，点知就中咗。 好彩喎，真系好彩喎。 系啦，咁个尼泊尔姐姐就一路同佢倾，咁佢话呢啲人帮你嘅，你系咪中文爹哋妈咪嗰啲，咁一路就全程一路喺度帮我哋咯。 系啊，好彩啫。最尾系咪都可以等到？ 最尾搵得翻，咁即系卒之就喺机场管理局咧，都好好心嘅，就喺个 counter 嗰度咧，特别支咪呢位女士啦，去佢帮手去嗌嗰个父母咁样嘅。 哦，即系清洁姐姐帮到手啦。 所以真系唔好睇小任何一个岗位，你以为喂佢都唔系着西服啊，又唔系坐冷气房啊，佢做清洁，喂，危急关头帮到几大忙啊！ 就 是、你睇下佢， 同埋你见到咧，阿郭生讲呢个 系帮都好，真系帮 好好真系， 无分国籍，无分贵贱， 冇错冇错。 同埋你 见 到 郭 生呢个例子系牵涉到好多部门噶，嗱，机管局啦，佢系sales 啦，跟住清洁姐姐啦 ，airline 嘅唔同嘅朋友咧，都系想帮呢个妹妹。我令我真系谂起呢首歌嗰套电视剧啊，佢哋逢身有啲咩事故出现咧，就全部人都会出嚟帮手噶嘛。 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气息。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其实你搭飞机都系想去旅行啦，大部分啦，即系你话咩游学啊嗰啲，咁但系你去旅行就即系最主要啦。咁你搭飞机就梗好容易啦，如果你能够即系俾你起飞到嘅话，但系如果佢唔俾你飞咧，如果你嗰笪地方其实系唔俾你去玩嘅话咧， 唔可能噶，因为佢咁有航空公司噶嘛，点会唔俾你？ 我未明你个问题， 即系嗰个地方系唔系俾你玩？ 佢唔俾你去玩嘅，咁你为咗去旅行，你可以去到几尽咧？即系而家你就搭飞机就好容易啫。 哦，我知嗰、那个啊嘛， 你明唔明啊？大家睇到 嗰 单新闻， 真系超劲正啊！真系，佢真系好想去佢嗰度咯。 系啊，我如果我系台湾咧，我真系影低佢。做旅游特辑添啊，真系 应该拉佢。 系啊， 我唔知我冇睇到。 我而家可以讲俾大家听，佢话北京咧早排就宣布8月1日开始就停止咧发放咧去台湾嘅自由行签证，咁即系你又要跟翻团啊嗰只先得嘅。咁但系咧嗱，呢个措施发布咗之后咧，咁佢话啦，有好多有个内地嘅男子咧，佢就话岂有此理。我一定要去旅行， 我唔中意参加团， 我唔要跟团， 我要自由行， 我要自由行。咁佢点算咧？ 系啊， 佢不识， 佢用咗佢自己嘅方法就去啦。 佢不识偷渡， 偷渡你知唔知点偷渡啊？ 收埋喺个自己收埋喺个箧度， 唔系啊，佢冇搭过飞机噶，但系佢去到台湾， 佢游水过去系咪啊？ 我哋有岸之隔啫嘛， 系啊，两岸啊嘛，话明两岸啊嘛，中间隔住个台湾海峡咁样咧， 边游水啊？ 系啊， 嗱，佢好犀利噶，佢咧就唔系话自己徒手游嘅，佢有呢个水泡嘅。嗱，我觉得水泡都可以值得一个咧，要即系做广告嘅。哇！游咗十几个钟头，即系佢 三个，佢带咗三个， 哦、有 替换嘅，或者可能一次我用三个。 我想问下啦，佢有三个水泡，我同佢揽住一个，咁嗰两只手咪要揸住两个水泡，佢点游啊？ 唔系， 可能系咁样咧。 我未吹胀嘅， 唔系，其实三个水泡真系用到嘅，你一个穿喺条腰度啊嘛，咁可能另外两个箍手咯。 但你要游水，你只要游得快嘅话，你要拨水噶嘛，你嗰个水泡系会论尽噶， 好坚噶，佢个水泡仲要系大嘅，因为佢影到张相。是大到真系咧，蓝色好似你去咧，我哋去海旁咧，咪有啲救生圈挂喺个墙上边咧。 啊、 我俾你睇下嗰张相，个蓝色嘅海水泡咁 大 个，因为如果唔系佢过唔到嚟噶嘛。佢系边树人呢？佢系山东嘅朋友，咁咧佢就喺 咩原因系咁想去到台湾？ 系啦，佢个路线系点样咧？即系喺厦门，因为咧嗰度已经叫嚟即系台湾对岸最近嘅地方啦。大家都系对岸城市咁样。佢话佢喺厦门嗰度咧就开始游水，咁咧、 啊、 就一路游咧就游到去对面嘅嗰个叫做小金门嗰个位置。咁终于咧就喺台湾嗰边金门嘅巡航岸队嗰啲负责人咧就捉到佢啦。跟住咧好快就捉咗佢。 因为咁样上岸嘅呢个身份证， 佢一捉佢嘅时候咧，个男子就话啦：我想出国旅游，但系唔知点办手续，所以咧搭火车南下去到厦门，劲工劲工劲工，攞90蚊买咗三个水泡。 然后就喺厦门嘅。 佢投资都好大啊！ 投资好大啊！ 嗰张机票， 佢话然后咧，佢喺厦门嘅会展中心海滩落水，凌晨就出发偷渡去到台湾，系啦。咁然后咧，哥佢哋就同佢喺度沟通啦。你冇谂住两岸一家亲，因为佢山东人啊嘛，口音好重，就好似头先我哋听尼泊尔嗰啲咧，个台湾人完全唔知佢噏乜，净系可以咧就问佢个喂。究竟你点解要偷渡啊？佢就话：我有女性啊，我有女性啊，咁样。 我要嚟旅行嘅， 但系就听咗我要女性啊，我要女性啊， 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啦：你随身上下带啲咩咧？嗱，呢个先劲，我觉得。 系啦，佢靠佢靠咩嘢嚟过嚟啊？咁样。 我估有对蛙鞋，即系嗰啲咧，好似你诶潜水嗰啲， 佢嚟到旅行噶嘛？ 啲咁样。 佢嚟到去旅行噶嘛？ 系啊， 佢 嚟旅行啊嘛。 有啲 首先佢有带钱嘅。 系啊，佢有伴穿嘅。 我想话佢带嘅钱都唔少噶咯，已经算。佢系多过一般咧参加零团费嚟香港嗰啲噶啦，已经。 佢带几多钱啊？ 佢都有带咗1381人民币。 O K。 都有千几蚊港币噶。 有散纸噶都。 其实可能想再带多啲。 其实你。 我怕遇到海盗， 系冇错，你啱。喂，你折合翻呢个叫做台币嘅，都有4000多蚊噶，可以唱到。 1000多蚊都好好使啊， 系啦， 佢有埋散纸，系咪先？几好。 有证件啦， 有卡嘅都。 有个人啲衣服鞋袜啦，同埋两包嘢， 系啦， 系啦。 唔系话佢仲要带包烟系嘛？ 干粮噶嘛，佢都要食噶嘛。 系两包辣椒， 系 两包红辣椒。 哦，佢惊台湾去到食个麻辣火锅唔够辣。 系啦，知唔知点解啫？ 系啊， 好好，我觉得佢呢个谂法。 佢好有智慧嘅，其实呢个人。 你用科学嘅常识谂系啱数嘅。点解佢一个偷渡嘅人，一个游水过嚟嘅人，佢咩都冇带啦，即系除咗钱之外，就带咗两包辣椒。 唔系 点解咧？ 佢有一路食噶都。 即系食住辣椒。乜原来辣椒系可以好补充体力嘅咩？我见到咧打网球嗰啲运动员成日食香蕉嘅啫， 补就 系 补， 补 就 补， 唔 系 补体力。 喺边度啊？ 咁你谂下佢游水啦， 冻啊嘛，惊喺个水度浸， 令到自己入边火辣辣。 系啊，一路游咧，我这晚热辣辣咦呀！ 食蕉， 真系食辣椒啊！咁于是乎吓到呆咗，系啦，啲人就呆咗咁样。 系啊，佢话即系佢真系。好有计划地去台湾都要， 但佢就唔知点样办手续， 咪冇得办手续，因为冇得签证俾佢啊嘛。 因为佢而家就话佢唔可以用正常管道出境，除非你参加咩旅行团嘅啫。佢话咧，于是 参加旅行团未解决咗咯，唔使咁样游，佢游咗几多日啊？ 唔系好快啫，系啊，就咁游过嚟，佢都唔使几多日。 山东嘅游水几叻噶， 系啊， 最紧要嗰个水泡又够劲啦，系咪先？ 系啊， 辣椒又补身喎，真系。 唔系，同埋真系好想去台湾哦。有啊，佢系十五个。钟头啊，十五个钟头啊，真系 咁都几好啊！咁但系最终而家系咪 唔系？呢个系第二，呢个系第二个嚟嘅，两个人嚟噶，两个人嚟噶，原来 两个都成功到步啊！ 一个咧就系头先我哋讲，我哋更正先，拿住辣椒游过嚟嘅就七个钟嘅。另一个咧，亦都系喺八月一号之后咧，佢就带咗四个空樽。两包即食面，用十五个钟头游嚟台湾。佢嘅地点就远啲嘅，佢喺福建嘅漳州港嗰度出发，就唔喺厦门。 距离远啲，边个醒目啲？第一个醒目啲，所以七个钟头咩游程啊？ 冇错， 即系游水嘅时间。 佢上个礼拜台湾仲打风噶， 系啊， 危险啊！ 而且呢个咧，讲到明咧，佢唔系嚟旅游嘅，佢系嚟偷渡嘅。 哦， 系啦，佢话喺大陆好难捞啊，咁样。 哦， 即系你话如果我系台湾旅游局。我仲唔将呢两个 case 大放特放啊！为咗嚟台湾，佢哋系不惜一切， 可以去到几阵？ 系啦，唔想跟团，佢哋系不惜一切嘅，真系。 但我谂佢哋就算点样宣传都好啦，内地呢一个嘅规例系唔会因为咁样而改嘅， 系啊，冇错，真系。咁啊，所以我哋能够咧好自由咁样出入咧，我哋算好开心噶啦。 嗯、 最尾呢只歌咧，可能都系大家呢几个礼拜咧最大嘅心愿啊！可唔可以过啲日子系没有烟，唔好有咁多烟？安安全全地俾你翻到屋企啦 吓！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希望。 黑了，无法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求你的无奈，去求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一丝。 因为每日没有烟抽的日子，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啲呼吸嘅新鲜空气咧，可以好好地咁样生活落去。 咁、我哋好有人赞我做讲机场啦，可能今日机场都会比较多人啦， 大家留意啦， 留意住啊吓，听日再见，拜拜。